欢迎大家收听 西街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韩永，大家好。 是啦，咁新年快乐啦，咁应该是09年我哋第一次同大家做节目嘅。好啦，咁就唔知道大家有冇去倒数呢？ 劲多人啦，应该如无意外。 我冇啊，咁我竟然呢是嗰场午夜场去咗睇拳霸嘅。 是咁啊，拳霸。 是 咦，有午夜场啊？ 有啊，佢提早咗一日做啊嘛， 哦， 即 係 做午夜場嗰啲，夜晚場都有㗎啦。 O K， 咁我仲走咗去好遠好遠嘅呢個數碼港啊。 數碼港，哇， 跟車去啦，係啦。 咁啊，當然啦。 唔係，因為如果唔係買唔到飛。 嗯，哦，咁係。 係啊，出面嗰啲都好多係11點幾呢啲人都照睇，即係唔去倒數咯。 係 係。係啊，咁冇辦法。 點啊？拳霸通呢揸計計拳霸同埋嗰度咩啊？冬陰功之後 啊， 又一力作啊， 就一陣講啦。 好啊，好啊。 係啦，咁另外或者我哋今集都應該同大家講翻嚟緊嘅一年啊，有啲咩戲咧會上嘅咧？係，即 係當然少少嘅巡禮咁啦。 主要係一啲特別啲嘅戲啦。係 啊， 同埋咧，原來有一眾嘅卡通片咧喺日本亦都會上畫喎。 哦，咁係啦，每年呢段時間都開， 大家 都新一季開播啦。 同埋咧，我哋睇咗一大集咧，好怪雞嘅電影喎。不如碟嚟啦， 怪到 怪到一仔講 直樹中指嗰只係 嘛？唔係啩？唔好咁講，唔好咁講，係啦，係一陣同大家提下喎。另外呢個直樹拇指啊，都會同大家提下嘅，係啦。根據計都犯到愛之後啊 ，OK， 都同大家講下啦。 唔係佢死咗係嘛？ 唔係，生勾勾，仲原來咧喺香港鄰近地區 係劉允成。 冇錯啦， okay， 好啦，咁講講我哋嘅呢個嘅 email address 先啦，咁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取串俾大家聽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如果大家有啲咩意見啊，咩想聽啊，或者補充翻嚟嘅資料咧，咁亦都可以，係啦， 正如上次回信等上個禮拜有人保留嘅。Legend of Superheroes 啊！哦，係啊，好詳盡啊！唔知大家有冇睇咧？ 大家喺 YouTube 睇嘅，係啦，你就咁打 Legend。 我哋個網度有條 link 㗎啦，已經大家撳就睇到啦。咁同埋咧，《春麗傳》亦都有新嘅畫頭啦。咁唔知大家有冇睇啦？亦都喺我哋個網度有條 link。係 啊 ，Chris 係繼上次 Smallville 冇劍之後，今次就打得好犀利啦。 喂，但係佢呢套好似冇著翻春麗套衫係嘛？ 撇一撇好似見到有，但係 類似咯，但係可能 其實佢唔係第一次打啊，佢喺 Smallville 試過有一次有一集講佢俾個女巫上咗身啊，喺個中國廟度大耍劍。 係啦，咁我見到畫頭咧，佢都好似識得出波呢樣嘢啊嘛。 啊係啊，好似係好似貴 出啲戲咁啦。 但係。成套都係佢 啲人穿啲衫唔係咁怪㗎喎， 正常衫 啊，係啊，司令啊，蒙面佬就有返蒙面囉， 但係都唔係穿到 個拳手啊，真係黑鬼一個㗎喎， 係 即係比較正常啲啊，啲裝束 係 係囉，咁詳細又唔清楚啦，咁大家睇睇嗰個畫頭啊，俾啲意見咁 啦，係啦係 啦，咁另外 Transformer 都有啲消息啦，我哋都網友報嘅嗰個係，咁多謝返名謝返幾位熱心嘅網友先啦，咁大家亦都上去睇返啦，咁講話原來佢真係徵用咗一啲嘅真正嘅軍人呢去幫助佢拍攝㗎喎，啲軍人都拍得好開心㗎，就攞簽名又剩喎， 咁係呀， 原來啲軍人都好鍾意呢套戲。OK， 咁因為裏面呢亦都大量用到啲軍備啦，咁原來裏面有好多嗰啲戰機戰車會變形咁樣嘅。 咁一間我又會詳細。 同埋今次柯柏文好似會有返面罩呢樣嘢喎。 哦，係。 嗱，上一集好似人嘴咁㗎嘛，但我見新嘅 poster 佢有返嗰個口罩咁樣。 其實似星星版柯柏文真係，覺得會有。 唔係，你冇睇。 唔係，我話上一集。 上一集係。 係。 係。好啦，咁我哋講返拳霸先。 好， 咁就拳霸二啦，咁就我呢就俾我 expect 中其實都唔應該叫拳霸二係嘛，完全無啦啦關㗎喎。個時代都唔同。 其實呢樣唔怪，怪在呢一個呢係一個新嘅 series 嘅第一集。 哦，係啦。會係 sequel 咁拍落去。 睇嚟就似啦，因為最尾係未完㗎喎，咁大家注意返呢樣嘢喎。 咁可能 如果大家呢上一次即係睇三國好嬲嘅呢，咁今次入一樣會好嬲啦，因為就都一樣係咁嘅。吓完㗎啦，咁跟住叫你即係話睇下一集咁。 佢有冇彈話睇下一集？ 咁佢又冇，咁但係 咁但係好多時啲西片話咩都 佢好明顯都未完㗎。 都會殺完個惡魔之後，個惡魔未死㗎嘛。 咁佢都係類似嘅，佢殺嗰個即係一個本來係將軍而家做太王啦，咁嗰個係未死啦， 咁但係就佢就話佢嗰個呢個歷程就未完嘅，咁即係大家要睇落去啦，係嘛？ 係。 因為最尾係講佢俾人拉咗，咁啊完咗㗎啦。 哦， 鏡頭就 咁可能 黑咗咁 樣續落去。 佢有野心去咁做啦，咁但係如果呢一集唔收嘅話咧，咁啊點可以拍到再下一集咧？咁 未收唔收都好難講嘅，因為佢仲要睇翻泰國或者其他地方市場啦。 嗱，咁呢一套嘢 功夫片有一定有銷路嘅。 奇怪的地方咧，就係、是、佢竟然係唔係話打泰拳嘅喎？ 哦，係啊，係。 佢就變咗咧，好似以前嗰啲咧咩入少林寺學功夫啊，咁跟住又打翻十八銅人出嚟，完全用翻曬呢啲咁嘅故事嘅、哦。 即係炒翻啲七八十年代功夫片嘅。係 啊，好似重現翻好多嗰啲鏡頭添嘛。咁我就覺得咧，哇！咁啊 ，Tony Jaa 去耍翻一大扎啲咁嘅中國式功夫咧，就真係唔係佢嘅專長喎。 即 係 玩拳手啊咁嗰啲。係 咯，咁啊日本刀嗰啲啊直情係亂嚟㗎啦，基本上係鏡頭。 有邊幾種武功先？好 哇！咁啊，你噏得出嘅都有喎，佢係爭李小龍武學嘅啫。 Okay, 其他你喺嗰啲功夫片見過 的 所有嘢都 乜都有嘢。 西洋拳又好似冇，但係總之係武功嗰啲全部都有嘅。 O K。 係啦。咁啊，但係裏面啲武功又唔係 exactly 係現實㗎喎，咁總之怪怪地咁又唔似得曬咁，咁但係最我覺得最唔好嘅地方咧，就佢耍一啲即係可能李連杰地好專長嗰啲咁嘅咩拳嗰啲咧，佢就耍得唔熟㗎，其實 黐手嗰啲， 唔係即係有時佢兩個人對打咁喺度，你掹我過嚟，掹你過嚟嗰啲咧，大家唔知印象中有睇過啦，你睇成龍嗰啲都睇過啦， 黐手 啊，即係以前嗰啲赤裸上身喺度，你掹我掹我掹你，跟住只腳撬人哋嗰啲咧，嗰啲你成日都睇嘅啦，以前功夫片， 天殺片都有， 係啦，咁但係咧佢做得唔係咁好嘅，其實 係 喺呢方面，咁變咗我就唔知點解佢會咁啦，因為以前你睇拳霸， 佢都 係你以前睇拳霸咧，你是現代啊，第一個故事啊，咁你就唔會理佢啲咩拳嚟噶嘛，咁就冇話正唔正宗㗎，總之你打得低個層，勁係嘛，跟住或者你中間係啦，成龍嗰只啊嘛，跟住哇穿過啲玻璃係嘛，穿過啲窗門，咁嗰啲哇好驚險，咁我哋睇呢啲嘅啫嘛，你突然間咦放棄曬呢啲嘢，突然間打到佢，因為佢個故事咧係講600年前嘅叫古代少少，係啦，咁啊暹羅啦嗰度唔係叫泰國啦， 嗰陣時係叫暹羅 咁變根本就古代嚟㗎，咁就梗係唔會咩跳咩車舞呢啲啦，完全冇曬，所有嘢就變返就最基本嘅功夫，咁就都唔緊要㗎喎，咁就點解佢嗰度有咁多各國嘅功夫高手㗎呢？呢下好奇怪㗎喎， 有日本人有成， 但唔緊要啦，呢、這個你當佢即係有少少加少幻想佢啦，咁但係問題佢耍得唔係咁好啊，呢、這個就係唔好 嘅，有中國就完全唔同，因為600年前你係中國人嘅王朝嚟嘅。 咁係咁，但係第日淨係得佢哋係咁嘅啫。嗱，咁我一講少少個故事啦，咁其實就係講少少嘅咋。咁就話咧個主角即係 Tony Jaa 啦，細個嗰陣咧就即係俾人滅咗個族咁啦。咁原本佢就係幾大嘅即係頭領嘅之一啦， 即係將軍 大將軍咁啦之一啦。咁應該都好顯赫啦，係咪？咁佢又佢個仔咁。咁但係咧佢呢個就好人嚟嘅，佢爸爸算係。咁佢就即係意識到咧，另外一個野心好大嘅一個對頭咧。就即係會想消滅曬佢哋，就自立為王咁啦嚇。咁佢就一早咧就將呢個仔咧就送咗去一個跳泰國舞蹈嘅一個師傅嘅地方度學習舞蹈喎。 唔係送上少林寺。 係啦，因為佢想佢啲人揾佢唔到嘛。咁你梗係專登揾咗埋入人，即係呢個民間就最好啦嘛。 但係隱隱於市啊。 係啦，冇錯啦。咁咧，咁最尾咁，但係佢又唔心識咁啦。呢個主角嚇，即係童年嘅Tony Jaa啦。咁啊走去，即係走翻出嚟睇咁啦，咁同埋佢嗰個亦都有人派去殺佢啊！即係佢身邊嗰啲隨從咧，原來都即係變咗節。咁中間有個中心嘅就叫咗中間救咗佢啦。咁但係佢中途咧就見目睹佢爸爸俾人殺死。咁有一個黑衣嘅刀手殺死佢嘅喎。咁當然呢個後來嘅呢個好似青黃呢個人亦都喺度奸笑咁啦。其實佢都係因為佢嘅冷戰先令。即係佢射咗一戰冷戰啦，咁先令佢爸爸輸嘅。 哦，即係其實佢爸爸都係勁好打嗰只。 我諗又唔係，但係即係佢根本就唔係真係同佢打而打輸啦。總之就講到。 O、okay. K、啊。根本就冇得打你又放箭又剩咁佢唔係話同佢一對一決戰死嘅啦。總之就係啦。咁所以佢目睹呢樣嘢啦，跟住佢就忍唔住大嗌啦，跟住對個細路仔嚟講，咁結果就引嚟佢哋嘅追殺。咁其實。戲開始嗰陣咧就冇交代呢一班係回憶嗰陣講，一開始咧就講佢坐住嗰個隨從嘅馬咧，不斷俾人追啦，咁一個 好勁嘅雷暴，一個一個咁啦。咁拍得唔錯嘅喎，開頭嗰段追殺的確係。 即係都 大片格局㗎，呢套戲絕對。嗱、okay ，其實套戲係唔差嘅。我只不過即係彈嘅就係講話佢哋好似捉錯弄神啊。係。係啦，即係點解你走中國功夫路線呢？咁呢個唔係你專長，咁係咪？ 可能 即係暴露咗啲 東南亞市場嘅考慮啦。 即係變咗暴露咗自己啲弱點場咁咯，即係我個感覺係咁嘅。就唔係話呢套戲渣，呢個絕對係拍到西片咁嘅，幾乎係。咁可以睇嘅呢套的確係，咁當然啦，呢、這個隨從中間咧仲擁咗呢個少爺落馬喎，咁點解咧？就因為佢想啲人追殺，就追殺佢啦。咁結果咧亂戰，俾人射死咗啦。咁而呢個少爺就中途碌咗埋一個樹堆，咁啲人就揾佢唔到啦。咁跟住咧，呢、這個少爺咧就俾一啲販賣人口嘅一啲衰人咧就拐帶咗。 咁、 跟住捉咗去佢哋一個即係叫做集中地咁啦，咁全部都係啲販賣場，冇錯啦。咁但係呢個少爺咧都唔係善男信女喎，咁啊唔係咁順攤，佢執起個石頭咧就打嗰啲人喎。 將門之後啊， 冇錯啊。咁跟住咧，嗰啲人就梗好嬲啦，佢抌去鱷魚池度喎。咁啊嗱，你唔死就你好彩啦。咁啊其實就好危險啦，你點樣徒手即係個細路仔喎講緊，你點樣打低只鱷魚咧？咁中間咧，佢哋引起咗一班奇怪嘅人啊，就係佢後來呢班嘅師傅啦。 Okay. 注意喎，咦呢、這個僆仔好嘢喎，有種喎咁樣。咁結果呢佢哋、就忍唔住手出手救佢喎。咁佢救佢又唔係話落去救佢嘅，佢抌把刀落去，咁特別係呢個首領呀。咁佢裡面嘅香港亦叫卓能咁啦，都係拼音嚟嘅啫， 唔怪。 咁係一個呢波斯人咁嘅樣嘅，聖誕老人咁嘅鬚嘅 ,ok? 波斯人。 係冇錯。係好怪包頭。咁佢抌咗把匕首俾佢呢就話你嘅命運喺你手上面啦，咁樣，咁你生定死就你自己決定啦。咁跟住，結果當然佢搞掂咗條鱷魚啦。咁呢班師傅亦都唔使講，又幫佢搞掂咗嗰啲，佢唔係殺曬嘅，即係搞掂咗幾個啦。咁中間又有啲盲盒啊，乜都有嘅。你想象出嗰啲即係你嗰啲咁嘅武俠片見過嗰啲都出現嘅。 有啲咩咧？盲盒。 我又唔記得，即係總之佢古靈精怪，有一個又識變啲火啊，即係少少玩啲火藥嘅，嘣咁就變啲嘢出嚟咁，即係乜嘢古靈精怪嘅人都有嘅。 哇！雜技團嚟 㗎，唔係雜技，即係高手嚟嘅，全部都武林高手嚟嘅。咁最尾呢班人打完之後，梗係企翻個陣咁啦，你諗都諗到㗎啦，戰隊咁啦。 有冇動曬起隻腳啊？嗰啲姿勢啊？ 咁又冇咁誇啊，企喺度翹埋手咁啫。咁好似嗰啲咩江南七怪咁咧，你明唔明啊？咁啊救走嘅，咁佢咪好似郭靖咁咯？咁跟住佢每人就教佢自己嘅功夫咁啦，咁你明㗎啦。係。咁點解咁奇怪嘅呢？咁原來呢佢話呢個首領呢就原來佢細個都係俾另一個即係收養嘅啫。咁你一個未死㗎，佢有一個盲眼好似巫師咁嘅。好高喎、啊、嗰個巫師。你諗巫師好矮，佢唔係喎，高最高係佢。 唔係應該好樣衰，好巢嗰啲 係嘛？唔係㗎即係老再白曬頭髮咁，但係好高嘅盲眼嘅。跟住佢摸呢個細路仔嘅骨咧，就知佢唔簡單嘅第時。 O K。 咁佢就話咧，呢個人第時就要做我哋嘅領袖，咁好怪喎，唔知點解細個已經咁認定咗佢嘅咯。咁跟住就將所有最好嘅武功傳曬俾佢咁滯。 鬼相啊嘛， 係咯。咁結果就好勁啦，咁啊嗰個鏡頭一轉，我梗係已經變成風衣渣啦， 係嘛？ 咁啊走嚟走去又踩啲象背啊，咁掛緊就同泰山係冇乜分別啦，係嘛？好啦，咁啊 O K， 咁嗰個中間啲回憶啊咩唔講啦嚇，咁頭先交代咗少少。咁就話呢咁呢個首領就話喎咁點解我仲未將呢個首領嘅咩交俾你呢佢已經變成第二把交椅㗎喇喎。 即 係佢有中間就帶過佢哋去打其他敵人㗎喎。好成功㗎喎。係啦咁點解佢仲未將呢個首領嘅位交俾你呢咁話原來佢知佢心裏面呢係成日仲諗住報仇。 係。 因為知佢係唔知咩睇佢眼神就知佢想報仇㗎喇。咁就話不如你搞掂咗你自己嘅事跟住你再返嚟咁你就我哋嘅首領啦咁樣。 哦 ,ok。 咁但佢唔知佢要搵邊個報仇㗎喎其實。 明白。 係啦因為佢喺街度執佢返嚟嘅啫嘛。咁結果呢佢就走快啦就想搵返呢個已經即係登基咗嘅呢個新嘅皇帝啦。係。咁就係佢殺死佢老豆嗰個以前個將軍。 將軍啦。 咁就走去搵佢報仇啦咁我諗叫佢做而家係太皇咁啦可以叫做。即係。咁去到呢佢就竟然喺度歌舞緊喎。咁中間呢喺度跳緊舞嘅一個女仔呢原來就係佢細個去學舞嗰陣嗰個女朋友仔啦。 哇咁武俠片嘅。 咪幾啦咁嗰場歌舞都全場㗎做足好長下嘅。咁如果大家鍾意睇泰國舞嘅可以睇下嘅 ,ok? 即係 咁唔止喎跳完之後呢咁呢個皇帝好似好想寵幸㗎咁啦。咁跟住呢娛慶節目又第二個人出嚟跳喎咁諗都諗到嘅通尼渣啦呢個蒙面嘅。係咪你估到梗係通尼渣啦係咪咁跳嗰啲好似呢 黃飛鴻入面嗰個阿九宮真人啊， 白蓮教， 白蓮教嗰個咁嘅話，佢著到咁喺度由一字馬跳起啊，咁用啲好有力嘅拳頭啊，咁喺度跳啲好怪嘅舞嘅。 哦 ，OK， 係啊，咁啊唔知點解會無端端出嚟跳啲咁嘅舞嘅喎。咁但係佢哋又冇理佢啦，係啦似嘅。咁但係點解無端端有個咁嘅人嘅咧？咁佢又冇交代嘅，佢冇講點混入去嘅 ，OK。咁跟住當然佢跳跳下就唔使講嘢啦，埋到個皇帝身就梗係一刀想斬佢啦。咁因為啲侍衛擋眼之類咁。咁嗰一個過程裏面佢又學識咗好多嗰啲，又掟啲火藥，嘣一聲嗰啲啊咁。咁結果移形換影之下，咁就梗係片咗呢條友幾刀啦，唔使講噶啦。咁啊以為殺咗佢咯，咁初初觀眾都以為係嘅喎。咁跟住好似完成咗個使命之後咧，咁就冇理呢個女仔喎，呢個女仔亦都好似認得佢啊。跟住佢一跳咁啊走咗啦，攬蝙蝠俠咁啦嗰度啊。 哇！ 咁跟住鏡頭一轉咧，嗰陣已經翻翻自己條村。咁咧奇怪啦，翻去咦？因為佢冇出嚟， 冇迎接。 係啦，點解咧？平時好熱鬧喎嗰度，但係點一個人都冇咧？咁仲唔止喎？跟住咧殺出一啲黑衣嘅高手咧，開始同佢打啦。但奇怪的地方咧，佢用嘅招式係唔係嚟嘅咧？就即係好似佢啲師傅嚟嗰啲咁嘅喎。 哦。 係啦，又係啲日本忍術啊，又咩乜都齊曬嘅喎。咁嗰度打咗好耐啦，係嘛？咁結果打完一大輪之後。到底點解呢？咁大家可能都諗到啦、 啊。 原來根本佢嗰個咁嘅村呢，都係呢一個即係壞人嗰個將軍啦，即係而家嗰個叫做皇帝啦，即係嗰啲手下之一嚟嘅，即係佢啲僱用啦。咁原來呢，以前殺死老豆啲黑衣人就正係佢呢個新嘅養父啊。 哦， 係啦，就係、是、呢個所謂卓能啦。咁、 嗯、 最尾就梗係同佢呢個所謂養父要決戰啦。咁就原來呢個養父係根本就諗住犧牲自己嘅。 OK， 咁最尾當然就死喺佢嘅刀下啦，佢只根本讓佢嘅，係啊，咁當然啦，唔係話 Tony Stark 打佢唔低 ，Tony Stark 已經好犀利㗎啦，講到，咁、 mm-hmm. 但係佢因為已經連場即係決鬥咗好耐啊嘛，係啦，周身傷曬啊嘛，咁可能佢處於弱勢啦，咁嗰個根本就讓佢一刀嘅，基本上係， mm-hmm. 即係佢控埋喺度同佢講，你殺我就當填命啦，咁乖仔就要咁樣，咁大家都流曬淚咁樣係嘛， mm-hmm. 因為咧佢話嗰個皇帝話。唔理輸贏，佢放過佢嘅族人啊嘛。 O K。 咁佢就唯有一死，咁一嚟又都俾呢個仔報到仇啦、嗯，二嚟又可以即係令到佢啲族人唔使、即係起碼唔使死啊。即係佢哋都迫於無奈啊。咁樣佢哋係佢哋自己有嚟噶嘛，當咗啊 Tony Stark。咁、嗯、唯即係冇辦法啊，因為即係為勢所逼，要同佢決鬥。咁其實我唔知佢殺咗幾多佢哋原本條村啲人啦，都幾多嘅。咁、 嗯 啊、可能未死曬嘅。咁總之卓能就死咗啦。咁之後就所有人就圍捕呢、這個。Tony Stark啦，根本佢都走唔甩，佢已經係冇曬力咁瞓咗喺地下。咁原來咧呢、這個那個太王咧係冇事嘅喎，出翻嚟佢根本就著咗啲類似避彈衣咁嘅嘢啦，根本片佢幾刀咁，佢係鐵板嚟嘅裏邊。 哦， 咁根本就殺唔到。咁跟住咧故事咪就係咁完咗咯。 哦 ，OK， 咁、 okay、 就話俾你聽呢個人嘅人生咧係未完㗎，咁、啊、就即係之後仲有佢好多經歷咁。咁其實咧唔緊要嘅，成個故事。攬 係蠍子王啊嘛。 係啦，冇錯，就係嗰只或者似Conan 啊嗰啲咁咯。係 咯。 係咯，即係你都諗到啦。咁你咁做落去，即係話佢第時係第時嘅王啦，應該係咪應該係咁啦。咁其實唔緊要，呢、這個橋本身係冇問題嘅，好精彩，好磅礴嘅。但係咧，我就覺得佢成個鋪排咧就鋪排得唔好嘅。我覺得成套片咧，如果重新剪過咧。就可以好睇啲嘅，係啦，同埋我覺得佢唔應該將最尾嗰個同佢個族人即係決鬥嗰段擺喺最後啊，佢反而應該將佢殺嗰個太王嗰段擺喺最後會比較精彩啲、 okay. 即係我係咁覺得啦，即係你可以大可以最尾殺唔到個太王，咁啊走翻黑衣人出嚟就揭發黑衣人根本就係佢個養父，咁其實好似咁樣好睇啲係嘛？ 應該係 啦，應該係咁啦，即係如果正路少少諗啦，咁不過唔緊要啦，咁大家如果未睇過咧，咁呢套都不失為一套即係功夫嘅表演嘅一套，即係一套戲咁啦，咁真功夫 ，OK， 即係裏邊冇完全冇吊威也 ，OK， 嗰啲踩咩象背一隻過一隻嗰啲係真係做嘅 ，OK， 咁我諗中間都受傷好多㗎啦， 所以你話唔係 Tony Stark 嘅長項係咪啊？依啲。 唔係中中咩？嗰啲象背度跳嘅係佢強項喎， 是 或者嗰啲即係嗰啲好雜耍式嗰啲又係喎。但係你話中式武術就真係唔係好必要玩咯，我覺得就 係、okay. 咯，即係冇理由做啲自己唔純熟嘢，即係調翻轉咁啊！李連 杰， 即係李連杰唔會同你打西洋劍啫，啱唔啱啊？ 咁啊係， 係咪即係咁意思咯？即係每個人都係自己專長 嘅啫。 我諗佢都練咗一段時間，咁但係你要佢係 one shot 咁樣去打咗自己唔純熟嘅功夫，咁點都會穿崩啦，係咪？ 嗯、 即係佢唔係講緊係葉問嗰隻係用鏡頭搭救嘛，鏡頭搭救我點拍都得啦，我揾個唔識功夫嘅女仔都打到啦。佢係真係溫縮仲要慢鏡咁影，咁當然你會睇到好多嘅即係缺陷喺度嘅。 係啦。咁但唔緊要啦，如果即係大家鍾意睇打嘅，咁呢套就應該會滿足到大家。係啦。咁如果再比較返上一套嘅女權霸啦，其實都係同一間公司拍㗎。咁嗰套我就反而覺得成個故事嚟得完整好多囉。 咁起碼個個自閉症嘅其實 同埋佢就算唔係打嘅個裏面嗰啲即係情節我都覺得幾好睇囉，即係女權霸，即係講佢自閉或者平時 有少溫情啊， 係啊，嗰個平時即係做啲好低啲嗰啲嘢呢都幾好笑嘅，係啦，同埋嗰啲人即係就算個肥仔搞笑都幾即係幾到位啦，所謂用大陸嘅語言講㗎嘛。咁嗰套我係覺得反而幾滿意囉，如果整體嚟講。同埋你女權霸你唔會 compare 啲即係呢啲片嘛，你 compare 返以前啊楊麗清啊楊思平啊嗰啲嘛。咁我覺得佢係比嗰啲拍得好添喎，甚至乎。 咁係咪都咁多年咁拍攝嘅技巧。 咁個女仔的確打得唔錯嘛。 哦係啊。 仲要個女仔個樣唔差㗎喎。 哦係。 係咪即係你初初諗咦你搵個女打得唔波好，如果唔係喂 ,ok 喎。你唔好理係啊。 咁係。 系咯， 系啊， 系咩？ 當年楊麗清都唔係好醜咁。 咁呢個阿渣咩話？芝渣係嘛？ 芝渣 好樣啲。 咁係， 即係佢搞到有少少 冇大隻， 唔知日本妹定韓國妹嗰啲樣咁噶嘛？係咯，起碼戲入邊係啦。啊，當然佢後來嚟香港嗰陣大個咗少少嘅，係咯。咁呢套啊，唔知反而我覺得呢套我期待嘅續集喎，即係喺日本嗰段啊。 哦、oh, okay. 即返咗日本之後嗰段啦。佢唔需要識講日文去自閉㗎嘛。佢泰文都唔識講啦。 佢基本上都冇乜講嘢。 係囉，即佢唔重要㗎，佢個故事冇語言問題㗎，佢咪繼續打囉。不過你又要請返阿部寬，或者可能要請更多日本演員呢，成本可能會高。但係我覺得嗰套因為以女仔打為賣點呢，其實賣鬥反而會成功㗎。 好似喺日本都相當 OK 㗎。 我唔知上咗未喎。 是嗎？ 上咗未㗎？ 應該上咗日本。 上咗㗎，係。我應該 OK， 日本好鍾意睇嗰啲打女仔。其實你外國都係㗎，鬼佬好鍾意睇嗰啲即係打你女仔。 係 呀。嗰啲女英雄佢哋好 buy 㗎。係唔知中國人就麻麻地囉。係呀。咁所以你唔好理香港啦， 你打外國啱㗎啦。我覺得嗰個路線反而有前途囉。咁呢套我唔知佢哋啦。咁如果下次拳霸三係呢一套嘅續集咁或者到時再睇下係囉點樣啦。係囉。咁就除此之外呢，咁另外我都補睇返呢度東京嘅部落喎。 係東京部落。 係啦係啦。咁呢東京部落。 但好似係剩得百老匯電影中心係咪？ 而家剩返百老匯電影中心囉。IFC 應該冇做啦。 係。 係啦。咁嗰套呢原來做咗咁耐呢，原來都好多人去睇㗎喎，仲係。都可能一嚟谷埋，二嚟咁可能佢 咁你 電影中心 嗰 人亦都可能比較睇呢種戲嗰啲人啦，亦都 OK。係啦。咁或者呢大概講一講啦，咁之前佢哋都簡單講過㗎啦。咁其實呢呢套戲就分開三段啦。咁分別係我有啲名唔識讀㗎，有一個第一個叫 Interior Design 咁樣，咁佢叫即係室內擺設咁啦。係啦。咁第二個呢其實嗰個係唔知咩文嚟㗎 ,Murdy 咁樣啊。咁其實係瞓呀屎呀。 係 垃圾呀咁嘅意思嚟嘅。咁第三個呢叫做 Shaking Tokyo 啦，咁就即係震動東京咁，其實講地震嘅。 o、okay. k 即係其實但係呢個都係表面嘅啫，咁其實佢實質裏面係講啲乜嘢嘅呢？咁其實第一個呢我睇返人哋嘅一啲嘅講法啦，咁第一個呢原來佢就係去描寫東京嘅啲叫 Feeters， 即係所謂嘅非特族。 非特族即係乜嘢 ?Feeters 呢其實係一個日文嘅一個即係叫做自己做出嚟嘅字。 係 呀。佢叫做唔知咩 Freelance Arbiter 咁嘅嘢 ，Arbiter 唔係英文嚟嘅，唔知德文定咩？ 職業 職業，係類似啦嚇，咁嘅意思啦嚇。咁就佢同一般人做 freelance 就有啲差別嘅。 嗯哼， 係啦。咁即係講嗰啲人咧就唔係好中意打長工啊，咁即係總之就求其有啲嘢做就算啦。 哦，即係好似嗰啲特派員咁。 唔係特派員，即係佢呢個有貶義多啲嘅。 O K。 即係你平時講 freelancer 咁 freelancer 好正常啫，咁但係佢 有啲 係意思嘅。 係咩特派員咁公司無厘頭去嘅一間公司做。 唔係嗰啲都係正職嚟嘅。嗰啲特派員佢係因為個特派公司就派去唔同公司啫，佢係簽咗呢間特派公司嘅。佢唔係嗰唔係唔算無所事事。 O K。 而家你講呢啲 freelance 咩 freelancer，freelancers。Fita 就係可能佢求其做下71啊，求其做乜啊，份工又做唔長啊，嗰啲啊，即係唔係話你長期做住一種 freelance 嗰種，嗰啲叫自由職業人啫，即係可能好多 artist 都係㗎，咁嗰啲唔算無所事事，係囉。咁好啦，咁第二個故仔呢，就我就 唔係好完全睇得明啦，咁佢哋就話呢係講嗰啲叫普世宗教咁嘅嘢嘅。但係我唔明點解佢哋會覺得係咁樣啊，我唔知點解佢覺得係咁樣。 其實講咩會同 意。咁一陣講啦，咁第三個呢就講啲叫簡居族，即係一個或者叫做 住喺 簡，即係簡嘅結局簡嗰啲啊，即係匿埋喺屋企啦， 即係咩？即係 或者香港你可以叫佢做 隱蔽啊， 隱蔽青年嗰類咁嘅嘢啦。OK， 咁其實係點樣嘅咧？咁第一個故仔咧，就基本上講一對嘅男女啦，咁佢係男女朋友咁啦，咁就去咗東京咯，唔知邊度去嘅，揸架車咁就投靠咗東京嘅一個女仔 friend 咁啦。咁個女仔 friend 咧初都熱情嘅招呼佢哋嘅，咁就因為地方淺窄啦，佢住多幾日之後咧，佢就開始想佢哋喂你快啲揾屋咯喎，咁樣。佢唔去玩嘅喎，佢哋諗住去嗰度發展嘅喎，咁但係佢哋揾極都揾唔到啦。咁結果咧，呢個男嘅咧就其實個男嘅咧就中意拍啲實驗電影嘅，其實都叫 artist 咁樣。咁女嗰個咧就唔知做乜㗎，係啊，即係冇咩好做咁樣。咁男嗰個就死死地氣都叫做揾份兼職咁啦。咁揾份兼職，結果咧就係包禮物嘅啫，幫人。 幫人包禮物， 係喺公司入面幫人包禮物咯，係啊，咁有冇得做得長都唔知啦。 咁當然呢啲都係唔會係好長嘅工啦。 係，但佢當然佢唔係講係聖誕嗰啲嘅，即係佢可能平時都需要一個咁嘅職位啦。咁又講佢包得幾好嘅喎，仲 係 啊。咁結果反而係呢個男嘅就有份兼職咁就養住咁啦，基本上。咁但係咧，佢哋不斷去揾屋啊，都揾唔到嘅。呢個唔係呢間係細啦，就係講係爛呢間又唔知咩，呢間又話唔準帶男朋友，又唔準咩，咁即係好多問題。結果佢都係搬唔到。咁最後啦，就發生咗一件好奇怪嘅事喎。咁就即係喺呢個女仔咧，就開始發覺自己身體開始有變化啦。咁就變形記喎。咁佢就唔係變咗係甲蟲啦，佢竟然咧變咗張凳。 嚇！ 佢慢慢變咗張木凳啊。 哦。 係發現自己心口咦點解多咗幾多穿咗幾個窿，變咗幾條罅嘅咁。跟住腳咧越嚟越幼嘅，點解咁？咁後屘又話幼下變咗隻凳腳咁咯。咁當然我唔知佢剔咗幾耐時間，可能一日裏邊咁最終變咗張木凳咁。咁結果咧，佢就流落咗去。另一個人嘅屋企嗰度咁樣嘅喎，咁佢就不斷喺呢個人屋企度，當呢個人出街佢就變翻人，佢冇著衫嘅喎 ，OK， 佢變咗凳咧冇著衫，咪落攤嗰人啲衫咗，咁就呢個人翻屋企佢又變翻張凳，咁有時咧佢坐喺度做嘢，佢就偷睇佢做啲嘢咁，咁就係咁嘅啦，一個咁奇幻嘅一個故事嚟嘅，咁佢哋話咧中間想表達嘅咧就係佢即係一啲嘅。問題啊，即係一嚟地方淺窄呢個係其中一個問題啦，東京。 東京當然 係。咁原來咧，即係呢啲咁嘅都市都俾佢哋好大嘅壓力啊，咁令到佢即係寧願去做一張凳咁啦，即係類似係咁啦。 同張凳有咩關係咧？ 咁自由自在啊嘛， 凳俾人坐嘅喎。 唔係，但係你唔覺得好易收藏咩？ 我 唔知。即係隨便咁啲人覺得呢張凳幾好啊，冇難拎佢翻屋企啊嘛。你仲係講後來嗰個人，咁佢亦都好樂此不疲就係咁樣咯。咁即覺得自己身為一張凳咁就 OK 嘅，我就即係處身咗人哋個屋裏面好細嘅空間。咁中間佢哋都可以隨時呢個人唔喺度，即係做自己鍾意做嘅嘢啦。咁佢就話鍾意做乜嘅就成日剪嗰啲雜誌，剪啲圖出嚟咁樣。咁就係咁。咁就係咁怪嘅一個故仔嚟㗎啦。咁第二個故仔呢，嗰個我就比較睇唔明嘅，就係佢呢就一開始就播呢個哥斯拉嘅音樂喎。係啦。咁咧就出現咗個著綠色衫嘅怪人咧，就喺呢個坑渠嗰度走出嚟嘅。咁呢怪人嘅特徵咧就係手指好長啦，咁同埋個頭啊好亂噶嘛，唔使講啦。咁鬼佬嚟嘅喎， 鬼佬 係啊。咁咧仲有咧就其中一隻眼咧就白咗嘅，即係好似盲眼咁。 哥斯拉咁啊， 係一隻係嘅啫。咁咧就嗰個周圍就去即係搗亂咁啦。咁同埋佢講嘅咧，見到人哋攞住啲花，佢就會攞嚟食，同埋銀紙佢都食嘅喎。咁佢就話呢佢淨係食呢嗰啲菊花嘅，即係嗰隻就係、是、日本個天王嘅、啊、即係嗰個家族文輝啦， 或者個差佬嗰個標誌 係啦，就係、是、嗰、那個唔知咩一文字菊花，唔知叫咩菊花，係一種菊花嚟喎，唔係所有菊花都食㗎喎，咁專係去食呢啲菊花，咁佢搞完事之後又捐返個地窿度㗎啦，咁成日啲報紙就話有隻咁嘅怪，佢就話係怪物嚟㗎，就成日出嚟襲擊人咁樣，咁佢不斷係播住哥斯拉音樂㗎喎。咁啊，講到啲人好驚啊！咁跟住後屘呢個人咧喺地最奇怪咧，就係佢呢個地下水道度咧，就揾到咧呢個以前南京大屠殺嘅呢個部隊喎。咁竟然剩翻好多嘅坦克車啊、手榴彈喺嗰度喎，唔知點解啊？呢個無厘頭嘅，因為根據歷史，應該佢哋係之後就派咗去第二度，同埋好似都瓜曬老襯嘅。 都冇可能， 係啊。咁跟住佢揸住呢剩翻嚟嘅呢啲嘅菠蘿啦、手榴彈啦，就走上去呢個 街上咧周圍掟喎，咁當然死咗好多人啦。咁或者簡單講啦，最尾咁就俾人拉咗啦。拉咗，咦發覺呢個怪物咧講啲奇奇怪怪語言都唔識聽。咁結果咧喺個第二個國家嘅另外一個律師咧就話自稱就識講佢啲語言，就周圍幫佢做翻譯。奇怪嘢咧就呢個律師咧竟然係同佢啱啱調轉另一隻眼係盲嘅。 哦， 咁造型都同佢好近嘅，又係咁有啲須咁樣。咁但係咧個律師就衣冠楚楚嘅，呢個人咧就周身邋遢。咁我就唔知佢中間係咪有個咧，有個好似 mirror 一個鏡像咁嘅含義喺度嘅。 可能係啦。 係啊，即係其實佢可能都係影射呢個律師同佢人都係同一啲人嚟。咁但係咧跟住嘅故事咧，全部用咧聽唔明嘅對白想去講噶啦。咁睇到你真係頂唔順為止。咁最尾啦，咁佢想判呢個人即係要死咯，去殺咗人啊嘛。咁佢呢個人就好似神一樣咧消失咗。咁到底中間想講啲乜呢？咁大家睇就睇啦。我都唔敢俾太多意見。 要 universal faith 有咩關係呢？ 唔知道。但中間可能佢都係有啲話係即係日本人就好似好崇洋呀，好咩咁。咁但係原來佢有排外咁。 Okay. 就可能有少少咁樣嘅意識喺裏面啦。咁好啦，第三個故事呢就係、是、韓國嘅導演呀，呢、這個嘅馮俊明呀，呢、這個係咪呢個點讀呀？浩是吗？ 浩 奉信浩是吗？ 是 奉信浩呢，咁就边个呢？就是之前韩流怪客，即係嗰个怪兽嗰套嘢，佢就真係怪兽啦，又应该搵佢拍怪物先啱啊。佢返嚟呢套呢就比较正常啲，咁就係讲一个呢隐蔽中年啦，唔係青年㗎啦。 o k 咁就係日喺屋度又唔出街，咁就叫下嘢食就算。咁但係呢有一日呢打破咗佢呢个寂寞，就咩，就有一个披萨女喎。咁竟然送披萨嚟嘅时候呢，咁就发生地震啦，佢就晕低喺佢呢个屋度啦。咁結果咧，佢就對呢個發生咗感情啦。咁之後，咁突然我必須要走咗。咁但第二日咧，再送披薩嚟嘅，竟然係村中直人喎，就唔係呢個披薩女。咁啊，咦？咁問嗰個女仔去咗邊？佢話呢女仔冇翻工啊。咁原來佢都變咗做一個即係咁嘅 自閉 啦。因為佢覺得唔得喎，呢女仔唔可以學佢。咁竟然咧，佢就冒險咧，就走出自己嘅十年嘅，佢已經喺度隱居咗十年嚟未出過街，咪就係咁叫嘢食咯。佢屋企會寄錢俾佢㗎。 哦 ，OK。 咁就話呢好冒險咁樣踏出咗家門嘅第一步，就為咗呢去救咗個女仔喎。咁竟然呢奇怪的地方就開始啦，佢發現呢咁街上冇人。佢話原來呢呢十年呢輾轉呢其他人都幾乎啊全部都變曬做呢個嘅隱居族。係啦。個街基本上冇人嘅。咁好怪好怪，咁見到每一個窗面入面有啲人都係望住佢㗎喎。好奇怪㗎。咁最尾當然啦，佢哋都揾到呢個女仔啦。咁女仔唔肯出嚟喎。咁跟住又發生地震啦，咁啊發覺地震嗰下咧，啲人就走咗出街咯，就係咁噶啦。咁跟住地震完，佢哋又翻入去噶咯。咁其實佢呢個咧就話佢即係想表達嘅咧，就話即係其實你所謂隱居咁啦，即係但係你隱居嘅人咧，原來都要靠唔隱居嘅人咧，佢先可以， 只係一個當然， 先可以生活落去嘅。咁如果人人都隱居曬，咁到底邊個去支持佢哋咧？ 食飯咯，社會要有人去運作噶嘛。 係啦，咁呢個就係佢哋想帶出嘅。一啲嘅問題啦，係啦，咁講翻啦，咁頭先就講過呢個非特族啦，即係 fetus 啦，咁原來江戶時代咧，佢哋就叫呢做風流人喎，咁夏目秀石咧就叫呢做高等遊民咁，好啊，叫無業遊民啦，因為佢又唔係無業噶嘛，佢有錢，係啊 ，OK， 嗱，咁佢其實就咩咧？即係其實佢係即係如果英文講咧，就 choose not to join the red race， 即係唔去即係加入呢個所謂老鼠賽跑。咁如果大家睇過一本書叫做窮爸爸富爸爸咧，就會知道咩叫老鼠賽跑噶啦。咁老鼠賽跑即係話咧，一般人未晉身到咧嗰所謂富豪嗰個階層，即係我哋啦嚇，啲人全部都係做緊呢個叫老鼠賽跑嘅嘢。咁你為自己即係賺嚟嘅咧，就其實只係一個供樓嘅債務。咁但係呢個詳細就唔講啦，大家可以睇翻呢個窮爸爸富爸爸有提過嘅。咁佢就話呢一班人咧，佢就正就唔想做一個咁樣嘅。即係佢覺得好冇意思嘅上班族啊，咁同埋咧呢班人咧特別嘅地方，原來佢哋都係有理想喎，所謂嘅，即係其實佢哋求其做下啲兼職，佢剩翻時間佢就要搞自己嗰啲藝術咯，其實就係咁嘅，咁就同一般人理解嗰啲即係無謂人咧就有少少分別嘅。 明白。 咁另外啦，咁講個簡居族啦，即係就其實咧就佢哋叫做咩 ？Parasite single 係嘛？即係所謂寄生蟲 嘅單身啦嚇。 係啦。咁或者叫無職單身者啦，咁其實呢點解佢哋咁講呢，咁佢就話啲人畢業之後呢就即住返喺屋企啦，咁就靠屋企生活呀，咁要依存咁樣啦，就唔結婚咁啦，咁佢就 即係話到呢班人好乜好差咁樣嘅。咁其實咧，亦都另一個 term 咧叫咩尼特族啊 ，Needs，N-E-E-T 啊。哦，咁佢呢個好長嘅，叫做咩 ？Not certainly 咩 ？Engaged in employment 係嘛？同埋呢個 education or training 咁樣嘅。咁佢就指到呢班人更加嚴重喎，就話咧佢哋直情連學都唔翻，即係唔係話畢業之後啊，成個業都未畢嘅。係啊，咁或者佢都唔想去翻學啦，咁樣咁總之就匿埋咁樣。咁咧，咁呢樣嘢好易咧，就令大家咧同呢個嘅預宅族咧就撈亂嘅。咁原來咧，otaku 啦，即係預宅族啦，就唔係呢樣嘢嚟嘅。係，原來預宅族咧，係指到咧，嗱，當然咧，平時混亂咧就係簡居族啦，同埋 kido 啦，同埋 otaku 呢三樣嘢，大家都搞唔清楚。咁原來咧，預宅族嘅精神咧，係佢對某一項嘅興趣啊，或者專門嘅興趣啦，或者專門嘅知識咧，好有研究啊。同埋咧，全程咁投入感情咁樣啦，咁係咁嘅意思嘅啫。呢班人往往咧，其實可能佢哋係一啲揾錢嘅人嚟喎，佢唔係冇工翻嘅 ，OK， 即係可能係一啲某啲電腦啊、IT 方面嘅專家都唔定嘅，佢哋唔係匿埋屋企嘅絕對，咁呢啲預宅族就係咁嘅，係啦。咁至於隱蔽青年咧，咁就其實就比較接近呢，即係呢個所謂嘅簡居族啦，即係香港叫嘅隱蔽青年。其實香港嘅情況亦都同日本有啲分別嘅，應該。香港啲係焗住揾唔到工咁樣出街係費事使錢啫。其實你話俾份工佢做，可能佢都做嘅，係咯。咁其實就亦唔係咩話，即係唔係啊？同呢個所謂 kiddo 啊 ，kiddo 咧即係話佢係大人嚟嘅。咁但係咧，佢就個思想咧就好似細路仔咁樣嘅咯。 哦 ，OK， 係啦。咁啊，唔受呢個規條啊、拘束咁樣嘅心態啦。咁就話冇盡到呢個成人嘅本分嘅。嘅幼稚成人喎，咁樣。 O K。 咁其實呢樣嘢同鍾意買玩具嘅人亦都唔同喎。 咁呢係玩具嘅人可能真 係。咁玩玩具個人唔等於佢係幼稚㗎喎 ，O K。 佢當係一樣佢係嘅興趣喎。 係咯，即係你等於女仔好鍾意買毛公仔，唔通佢係傻嘅？ 係。 佢唔係傻㗎喎，有啲佢係做到好高級嘅職位㗎喎，啲女士，但佢都好鍾意一樣，咁唔等於佢係冇負任何。即係成人嘅責任，所以大家唔好 mix up 呢啲嘅概念啦。好啦，咁或者呢套戲就講住少少先啦。咁大家可以去睇嘅。 咁跟住係咯，跟住就係巡禮啦。 哦，巡禮啦。 係啊。 哦，唔講其他嘢住啦，係咪？因為可能講唔曬其他啲消息係咪咧？ 做多個巡禮先啦，上個禮拜講咗。 係啊。好啦好啦，咁我哋補翻飛先。咁啲新聞或者一陣有時間再講啦。OK， 咦唔係喎，我哋有一個嘢都想講㗎喎。就係呢原來呢香港呢有一個mystery 嗰啲 dinner 係 supper 咁嘅嘢㗎。咁叫做 murder mystery Hong Kong， 叫做乜嘢呢 ?murder mystery Hong Kong 就係、是。就係咁樣㗎。咁佢個網址呢就 www.dot 啦，就 murder mystery hk.com 咁樣嘅。咁大家可以上去條 link 度睇。喂咁咩嚟㗎咁做乜㗎咁大家當然呢排睇完加利略之後呢可能就有啲想破案嘅衝動喎。咁大家就可以親身呢去玩下呢樣嘢啦。咦點玩呀、啊、有得做偵探係啦。咁 你呢 ?check dinner 嗰啲。 冇啦冇錯啦。咁就係點樣嘅呢就參加一個嘅 dinner 嘅聚會啦。咁唔平㗎喎。都幾百蚊㗎喎。即係700多蚊900多蚊㗎。 好犀利。 視乎嗰次喺邊間酒店舉行嘅。咁呢咁大家可以喺網度搵到最新嘅日子嘅。咁我記得冇記錯嚟緊呢個月嘅月頭月咁8號同之前31號都有嘅如果冇記錯。係啦咁呢咁大家呢入到去呢個地方當然會有即係有個 drink 呀咁即係大家到齊人呀開始咗先。咁就入座啦入座咁就食飯㗎啦。咁食飯呢個過程呢竟然就有人死喎。咁當然啦估到係演員混咗入去㗎。咁因為大家唔知邊係演員㗎嘛。咁有人死咗之後呢就當然有呢個偵探啊警察到場啦當然亦都係演員嚟嘅。咁大家就可以投入去投票咁你就估誰是兇手啦。咁、 哦、 當然呢中間你估到嘅話呢應該會有份獎品嘅。咁呢個係一個幾得意嘅即係嘅聚會嚟㗎。係呀好得意我都想去不過即係就實在太貴。咁我又唔想一個人去咁就暫時未有朋友想去呀一看會有冇興趣啦。因為都係幾貴因為 幾 貴真係幾貴。咁但係好有趣。 但係佢需要搞咁大壇嘢應該。 因為我哋咁耐喺加拿大都冇去過。 哦、 從來都有呢個活動但我都冇去過。可能真係價值。 不過佢搞咁大壇嘢要請人又成咁我諗都唔成本都唔會太低嘅。 唔低嘅同埋外國㗎嘛。 係咯。咁我唔知道佢嚟咗香港會唔會轉翻用翻香港人做啦，因為無端端 咁又當然 嗰扎係鬼佬，咁我係人都知我係 係嘛，鬼佬啦， 或者佢唔會應該唔會著翻嗰啲好福爾摩斯嗰啲衫 啊，人人都估到嘅，冇乜意思嘅。 係咯，咁我唔清楚呢個點玩啊，咁但係大家有興趣可以睇下。係。咁同埋咧，香港嘅首位啊，所謂裏邊念詩啊。是啦咁、哦、叫做咩周亞妹呀是啦咁你就話呢嚟緊係會喺已經係過咗未嘅呢啊除夕呀過咗啦喺新年獻祭呀咁會變好多個樣啦咁最特別呢就會變咗叫蜘蛛俠咁嘅面㗎喎、哦 okay, 大家睇下 咁嗰個都幾面譜嘅蜘蛛俠個面 係啦咁我原來過咗除夕啊我就去係農曆年啫 ,ok, 唔緊要咁或者之後都仲有機會再睇到嘅 應該都會嘅。 咁、嗯、另外呢真係開始講返小戲啦咁就嚟一夜晚係重播定係第一次播呢個十四歲之舞啊禮拜日夜晚 重播 嘅 重播 㗎啦即係已經播過㗎啦 播過。 嗯 ,ok, 咁呢、這個 自田未 來啦咁嚟緊呢3月5號啊就有一套香港竟然會上呢套戲喎。 乜嘢 咁好新㗎日本都係新㗎咁叫做誰來守護我啊係啊咁英文叫 Nobody to watch over me 咁樣。係啦咁咩鬼嘢嚟㗎咁咁原來呢佢講呢個嘅一個青年啊咁因為即係涉嫌即係虐殺咗一個小學生啦咁涉嫌㗎喎其實佢冇人可以證實到佢係㗎咁至於志田未來呢就係飾演佢個妹妹嘅咁結果呢因為呢個哥哥被捕之後呢呢個妹妹同埋佢嘅媽媽啦咁成日去俾啲傳媒啊同埋啲公眾呢俾好大嘅壓力㗎咁因為啲人覺得佢係一個好嚴重嘅罪行啦虐殺一個小學生喎咁樣咁結果咧，佢即係近乎崩潰嘅狀況之下咧，咁、有一個嘅差人啦，咁去即係去即係去即係捍衛住佢咁樣嘅。 嗯哼， 係啦。咁啊，同埋都接咗一啲死亡嘅即係恐嚇咁樣啦，要全家一齊受死啊！咁總之好多人驚嘅，係、啦。咁呢個警官啦，保護佢呢個就係奉命去保護佢哋㗎啦。咁就講佢同呢個警官之間嘅一啲即係一啲嘅事咁樣啦。咁大家可以睇下呢套戲嘅，咁聽講而家日本都係好有即係、有個迴響嘅。 好少可志田未來咁正經做嘅。 咁同埋志田未來呢中間係發現咗呢個兇殺案嘅關鍵嘅線索喎。咁、可能根本就唔係佢嘅歌都唔定㗎。咁呢度係一套即係查案之餘亦都本身亦都係即係好危險呀一個咁嘅好特別嘅呢套戲總之 ,ok, 即係佢因為佢自己又唔係偵探嚟㗎嘛個細路女嚟㗎咋嘛。ok, 咁呢套戲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佢就會喺3月嘅5號上啦。咁好啦咁我哋真係睇返啲巡禮啦。 巡禮。 咁比較接近啲㗎啦就1月15號就做赤壁啦。係啦咁第二集啦。 決戰天下。 係啦。 終於要打赤壁之戰啦。 係啦咁呢一集應該係必睇啦因為上一集就話係introduction 啫，咁呢集就禮真啦。咁大家未睇過，其實未睇過上一集都唔緊要嘅，即管去睇啦。因為其實啲角色咪又係大家好熟悉嗰啲劉關昌嗰啲咯，到時入場你自不然認得㗎啦。OK， 咁好啦，咁啊跳 都知啦，係 啦，咁我哋要好快啊，講真，因為好多啊。咁嚟緊呢套咧，1月17號上嘅《崖上的波兒》啦，就係宮崎駿嘅卡通叫 Ponyo 啊。咁 Ponyo 咧而家不斷喺電台都聽到佢呢隻主題曲喎。 啊，謝安琪作嗰只。 唔係，只 可以填詞嗰啲。 佢哋播咧仲係日文㗎喎，我聽到。哦，有隻中文㗎啦咩？係係。哦，咁咧，咁原來咧，我哋原來喺8月30號嗰個節目咧，已經講過呢套戲㗎喎。係 啊。 係啦，就係連同埋嗰套咩80分鐘死亡直播一齊講嘅。咁大家可以揾翻嗱，大家跳前三頁到啦，兩三頁到就揾到㗎。 可以睇翻個，可以回顧翻個節目。 係啦，重温翻啦，8月30號就好詳細，因為過程睇咗套戲㗎啦，我哋其實當時已經。咁或者套戲上我哋或者再同大家再補充啦。咁同埋呢當中呢嗰、那個好 Q 嘅唱歌嘅妹妹啦同埋仲有個大人有叔叔一齊唱咁啦。咁原來佢哋啱啱喺紅白之後呢就宣布解散喎好可惜。係啦咁佢呢個組合就完成咗歷史嘅任務啦。咁但係香港就未完啦啱啱先吹起呢個新嘅風潮啦。咁、大家就去睇下啦一套好得意嘅卡通片嚟嘅。係啦咁亦都係宮崎駿嘥好幾年嘅時間啦。去重現翻一啲手繪動畫嘅，因為大家知道之前嘅嗰啲作品咧，好多用電腦啊，佢呢集咧幾乎係冇用電腦去做嘅，咁大家欣賞下啦。 用翻最傳統嘅畫法。 冇錯啦，冇錯啦，同埋好童真嘅呢套戲。好啦，咁大家補聽翻我哋8月30號嗰個節目啦。咁另外上個禮拜都講過啦，兩套狗仔嘅卡通啦，一套係 3D 卡通，一套係真人啦，咁就係呢個嘅超級009阿 Bolt 啦，咁同埋呢個嘅馬利與我啊。 咁都係喺1月22號即係新年前上㗎嘛，咁都 啱 啦， 因為新年喎，係我好啱 feel 嘅。咁你話1月29號就係火影忍者啦，就呢、是、個疾風傳啊。咁原來另外好似日本嗰邊都會上新嘅火影忍者嘅、 即係再新啲嘅應該。 好似係，即係一陣同大家再講日本嗰邊啦、OK， 咁講埋香港先啊。咁1月22號呢就係、是、上Bad Pit 嗰套奇幻逆轉啊。 係佢上次講過。 奇幻逆元喎、啊、原來睇錯咗。逆元係啦。咁上次都講過一下㗎啦，咁就係類似哥普拉套逆轉年華咁樣嘅。 不過就 咁就講啊 ，Bad Pit 咧係由好老慢慢變翻後生，咁一套跨越咗一個世紀嘅愛情故事啦。啊，咁有個好奇怪嘅新聞咧，就係話咧，嗱，當然呢套戲外國已經做緊啦，咁就話咧中間竟然發生個槍擊案喎、啊。咁中間有一個好不滿一對父子喺度大聲談話嘅一件事件，佢竟然走喺度咧。就成代炮都撥向呢個小朋友，跟住咧嗰個老豆梗係唔 攞槍， 唔係嗰個老豆梗係即係鬧佢啦，你做咩咩咁，跟呢位竟然一聲唔出就掹槍就射咗佢一槍喎，咁啊冇死嘅、 ，OK， 係受傷嘅，咁當然嗰個人行翻埋都繼續睇戲喎。咁跟住差佬到就拉咗佢啦， 招呼佢啦。 咁原來呢個嘢咧，就大家可以即係聽咗之後就真係警覺下啦，大佬，即係原來睇戲嗰陣曹新人咧都唔係一定係冇事噶喎。因為你撞咗啲傻佬㗎嘛，你有可能係嘛？ 當然 啦。係啊，咁其實大家 但唔係好多地方喺美國咁易買槍嘅。 唔係咁係，咁人哋打你一身都夠啦，係咪？咁即係其實大家喺公眾場所嘅時候咧，咁就即係其實係大家 下啦， 即係大家其實同時分享緊同一個空間咁，咪即係唔好當屋企啦 ，OK？OK。係啦，咁呢個就題外話嚟嘅 ，OK？ 係。咁你都講下好啦，咁呢啲好似上次都講過嘅，咁原來咧。嗰、那個咩 The Spirit 啊，幽靈聯合就喺2月上啦。咁今次又 即係漫畫改編人 係啦。咁啊打呢個 Samuel Jackson 啦，同埋三個即係好似類似幫女郎咁嘅物體嘅。好啦。 其實最初佢唔係漫畫書嚟嘅。 係咩？ 係佢係即係你記得報紙禮拜日有幾有就有一兩篇係漫畫啦。係 啊係啊， 嗰類嘢嚟㗎。 哦，即係報紙連載嘅啫、只不過係。 亦都其實唔係咩再生嘅，只不過佢拍咗啲意外地拍咗啲樣 佢話佢本來應該係死咗 ，hibernation 跟住復生咁樣嘅喎。 哦，唔係，唔係嘅。意外拍咗啲藥咁 hibernation， 但係成個其實唔科幻嘅，因為正常查案嘅人。 冇超能力㗎。 佢裏面個名叫 Cole 啊，就Daniel Cole 啊嘛。 係啊。 咁但係淨係喺一次頭一次提過之後，完全冇講嘅。 咩意思？ 個名即係全部都係用 Bill 呢個身份。 咁但係佢 冇超能力 嘅，冇超能力。但係佢成日喺天台走嚟走去都係用 身手嘅。佢其實講佢最初嘅作者話咧，其實佢唔係想做個蝙蝠俠，唔係想做超人出嚟，只不過想做一個 detective。只不過就如果純 detective 就好似悶咗少少， 係好打啲咁啦。 咁啊，好打啲同埋戴翻個面具咯。咁佢都唔怪咁一套藍色西裝， 即係蒙面俠一個啦。 藍色西裝紅胎咁咪係有個眼罩咁 ，OK， 撇開個眼罩完全正常偵探一個嚟 嘅。係咯，咁其實奇幻嘅地方就係純粹佢畫面上嘅表達啦。 我相信都係， 跳嚟跳去啊，喺啲大廈頂啊嗰啲咁。 呢度未必同原著一樣嘅、可能 影像上誇張啲啦。OK， 係咯，咁除咗嗱，優其實我哋可以即係再講下之後啊 ，OK。咁因為今日就盡量講曬啲咩相先。好啦，咁另外啦，咁2月5號呢救人出命啦，咁就係 Will Smith 啦，出資係。 係啦。 咁係做乜嘅呢？咁原來呢 ,Will Smith 呢就要揀出個陌生人啦。咁呢去睇下先其實係點樣嘅呢佢真係佢可以救出個人嘅講佢。 改變七 個人嘅命運咁樣嘅。係啦，咁就講一個咁嘅奇怪嘅事件咁樣嘅。 咁佢係咩嚟㗎？ 人囉。 啊，人去。 唔係佢唔係奇，即係佢唔係嗰啲鬼嗰啲嘅。即係可能佢係一個任務嗰啲咁嘅嘢。 O、okay、K。 即係人嗰啲嘢㗎 ，O K。咁其實詳細我唔係好清楚啊。係啦。咁其實就一個又唔知啲咩秘密咁樣，咁佢要總之救翻七個人嘅。 明白。 一個嘅旅程咁樣。 稍後再詳細介紹。 係啦，我真係唔好清楚呢、這個係啊。咁另外啦，咁就話 Jim Carrey 咧出資有新嘢咯，就有一套叫 Yes Man 咁嘅嘢啦。 好耐冇 叫乜都得先生啊，中文譯做。咁就2月12號會上啦，係啦。 咁呢套嘢聽講呢係打低咗好多戲㗎喎。 哦 ,ok。 係啦。咁另外呢有一套好勁嘅戲亦都。 但係正經定係笑片呢 咁呢套當然係即係佢咁或者咁講啦呢套又係講佢呢經過一個嘅激勵大師之後呢佢就以後唔可以講到。 哦。 就乜嘢都要 say yes。咁其實係咪有啲似之前啊 Naya Naya 嗰度啊。 係有少少。咁但係佢呢個佢就唔話 yes 嘅意思佢要 say yes to 嗰啲嘢。咁即係佢講到bungee jump啊咩佢乜都夠膽死去做。即係咁嘅意思。咁當然中間好搞笑嘅。咁大家可以睇下啦。咁另外啦有一套好勁嘅戲就叫做 Valkyrie 啊。就係呢個嚟緊啊 Tom Cruise 會做嘅。咁呢個乜鬼嘢嚟嘅呢咁就原來呢係講呢 Tom Cruise 飾演佢德軍嘅一個上教啦。咁原來係一個真人真事嘅改編喎。咁就話呢佢根本呢就唔信任希特拉嘅。咁當然一開始就講喺非洲佢就即係受傷啦咁結果變咗單眼啊嗰啲咁嘢啦。咁好型喎反而單眼之後反而。 靚到湯。 之前好 Tom Cruise 嘅但之後變咗單眼之後型好多嘅。咁、 okay? 跟住呢就講話呢返返去呢個德國之後呢就竟然呢計劃一段呢想謀殺 刺殺 希特拉即係好似呢個刺殺秦始皇一樣啦。咁當然大家諗係一個觸目驚心嘅個故事嚟喎你好嚴密嘅一個咁樣。 當然係失手啦。 歷史上係啦咁原來呢個所謂 Valkyrie 呢就好似係希特拉呢本來呢要嚟當佢唔喺度嘅時候呢要繼續佢嘅計劃嘅一個嘅指令代號嚟嘅。咁就佢就講呢個 Tom Cruise 點樣利用呢樣嘢呢想實現佢呢個計劃嘅。係啦咁呢個就睇下可唔可以挽救到全世界全歐洲下、啊、就係、是、或者德國呢個嘅 全亡啦。都為咗呢件事其實牽連好大喎。 冇錯啦。咁呢套戲係咪跟足歷史呢我就唔知啦。係啦咁但係呢睇個畫頭呢都相當精彩嘅。咁呢套一定係大片一定要睇啦。係啦。咁另外啦頭先嗰度都係12號就會睇到啦。咁保衛奇俠啦咁就 Watchman 啦聽講就出咗問題啦。咁就可能呢個就睇唔到啦暫時。咁但係呢三月呢依然係會有龍珠嘅呢個嘅 Revolution 喎係咪 ?Evolution。 Evolution。 係啦係啦係啦。 進化。 冇錯啦咁呢個呢就亦都大家睇個畫頭啦咁就幾奇怪嘅就係發哥基本上即係著夏威夷恤嘅 發哥 咧， 就 係龜仙人啦咁， 又冇揸住碌杖啊，又冇龜殼嘅。 咁呢套咧就話就話大家鬧到飛起啦，但我就唔信大家唔入場啊睇睇啦。 呢個當然啦， 睇完至好鬧啦。OK， 咁當然就呢套我哋都點都睇啦。咁就嗱呢個就冇咩講噶啦，因為其實大家都睇過噶啦畫頭。 係 好啦，咁就除咗呢個之外咧，就應該會有四月嘅呢個嘅地球毀滅密碼就係、是、Knowing 就係呢個 Nicholas Cage 我之前都有提過嘅喎，咁就講佢係一個數學家啦，咁就憑住佢喺個仔個學校掘出嚟嘅一個嘅 time capsule， 即係其實所謂 time capsule 即係個餅乾罐咁嘅嘢嚟嘅啫，咁佢靚仔啲嘅嗰個，咁佢裏面咧竟然揾到一幅布滿密碼嘅一個圖畫喎，咁裏面咧原來每一個嘅數字一組嘅數字咧都係指到一個嘅發生嘅一個不幸嘅即係意外咁啦咁原來咧呢組數字咧發生到而家都未完嘅喎，咁即係話咧憑住呢組數字嘅解碼咧，佢就可以阻止跟住來發生嘅事。咁亦都最尾咧，佢唔知點去到某個日子咧就停咗。咁其實意味住乜嘢咧？ 係 咪即係世界末日咧？咁大家就要睇呢套戲啦。咁都好似一個大片嚟嘅喎。咁當然啦，咁跟住五月就就係、是、呢個嘅《狼人外傳》啊，佢哋叫做咁就是、X-Men 嘅Origin Wolverine 啦。咁同埋咧。五月好多嘢上喎，就係、是、呢個未來戰士2018，係啦，就 Terminator 都會上啦。亦唔止喎，有到仲更加期待就係 Angels and Demons 啊，就係、 是哦、 就係計呢個嘅達文西密碼，就可以話係佢嘅前傳。 係 係啦，就天使與魔鬼啊，咁啊講翻同一個嘅教授啦， 佢、哦、 繼續調查一啲關於同教廷有關嘅陰謀啦。咁嗰度可能呢套咧就 教宗嘅陰謀啊！ 嗱，但係最尾咧，聽講話會揾到個反物質呢樣嘢嘅喎。 哦，係 啊， 係 啦，冇錯啦。咁佢都係有啲科幻嘅，其實係啦、 嗯。 好啦，咦死啦，睇睇唔知睇咗邊添。OK， 好，咁我哋跳啦。咁五月好多嘢睇啦。咁跟住後面嗰啲可能就要講遠啲啦，因為未知道詳情啦。 係。 咁另外七月啊，就會做嗰套叫做傳說中嘅2012喎。大家唔知道有冇人睇過佢嘅畫頭啊？唔係個個睇過。咁、 哦、 我哋網友都即係依個幫我哋，我哋睇過。咁啊，當然呢個 teaser 嚟嘅，只可以講。咁啊，點樣嘅咧？開頭咧就有個西藏嘅僧人喺度打鐘啦。 跟住有 打下打下咧， 海嘯。 你都知道西藏佢係高原嚟㗎嘛，雪山嚟㗎嘛，竟然見到個海嘯打到仲高喎，雪山冚緊過嚟喎，咁都係佢整得好靚㗎，一啲都唔欺場。 咁到底係咩事呢？咁就完咗㗎啦，呢、這個 teaser 就2012啦。咁2012咩呢？普選啊，唔係，原來呢就是、瑪雅文化裏面嘅所謂世界末日啦。咁但係呢個呢係 2012， 其實現代人嘅解讀嚟嘅啫。咁到底係佢大佬人哋寫個日曆點都有一日寫到有一日收工啊，大佬點都冇可能寫落去咁。咁佢就停咗2012嘅某一個日子，好似聽講都係12月嚟㗎，係咪？ 好似 係。係啊，好似聖誕前啊，過唔到聖誕嘅可能。咁大家就睇下呢套戲到底講咩喎？咁聽聞咧就話係同一個parallel universe 嗰、那個嗰樣有關嘅喎。咁、哦、就話即係平衡世界兩個平衡世界失衡啊，冇錯啊。咁但係唔係咁咧？咁就唔知啦，呢、這個傳說啦。咁、大家留意一下咯。咁除咗呢個之外咧，九月啊就上翻寶上嗰度咩 Max Penny 啊？呢套由今年嘅唔知好似都九月啊推下，已經九月都未上喎。咁其實呢套我哋都大家同大家提過噶啦。套戲裏面咧，除咗嗰啲魔鬼嗰啲影像咧，基本上就係佢拍咗藥之後見到嘅嘢嚟嘅啫。 全部都 係啦，根本個警匪片為主嘅。好啦，咁講到十二月啦，就有咩咧？就《風雲二》喎。 係啊。 係啦，咁《風雲二》就梗係厲害啦，大家亦都唔會唔熟悉啦，係嘛？咁中間就係講到呢個東瀛霸主絕無神啦，咁呢一集就由任達華飾演咯。咁啊，當然就係中原搞事啦，想即係一統江湖咁啦。咁好啦，咁就。咁梗係阿步驚雲同阿烈風即係阿鄭伊健同阿郭富城啦，就同佢即係打啦，咁同埋都唔夠喎，咁另外就加上呢個武林神話就邊位呢？就無名 啦、 啊，哇！無名邊個做呢？就何家勁喎、啊，就之前曾經喺亞視啊做過呢個華英雄，哇！嗰時先覺得好似啊，咁而家老咗少少啦，做翻呢個嘅，其實基本上係無名同華英雄係同一個人嚟㗎嘛， 基本上相同啦， 係啦，大家死咗個老婆都係叫嗰個名啊，係係啦，咁所以根本就華英雄啦，咁最緊由何家勁做就一定冇甩拖啦嚇， 係 咁三個啊都似乎啊唔係佢嘅對手喎、啊，連無名都受傷嘅。重創啲啦嚇，咁中間又會出現呢個咩楚楚啊嗰啲咁啦，咁另外第二夢係阿 sa 好似係嘛，係會出場啦。 楚楚睇一集好似係阿舒淇做啊， 我唔記得啦，好似係。咁跟住阿謝霆鋒就做阿絕心即係絕無神個仔咁樣嘅 ，OK， 係啦係啦。咁呢個就大家睇啦，咁詳細就故事如果睇個漫畫都大概有啲印象啦。 不過應該都改到飛起㗎啦。 咁一定要嘅，因為你一定要縮返短個故事。咁但係我而家就咁睇嗰個 casting 呢好似都應該幾精彩嘅。 應該係。 係啦。咁第一個預告片其實已經出咗啦，都係斬下斬下求其出下啲人物咁嘅啫。咁大家可以喺 YouTube 我就貼翻同 link 俾大家睇啦。 通常第一個預告片你都係借見到朱學做 嘅。另外啦，上個禮拜我哋提過嘅成龍嗰套戲啊。 是 啦咩新宿咩話 新宿 事件係啦。咁嗰啲亦都會推遲到下年嘅12月喎。 哇係慘啦。一拖咗一拖咗。 咁暫時就係咁多啦。咁另外啦除咗呢個之外呢咁或者我哋都見到啊嚟緊嘅日本嗰邊呢都有一大堆嘅卡通喎。 係啦。 排住隊上畫㗎啦。 咁啊。 好啦咁有啲大家唔識嘅就唔講啦咁1月17號呢已經會做呢個裝甲騎兵嘅劇場版喎。 哇事隔咁耐先劇場版。 冇錯啦咁佢初春嘅一個空之境界呢如果大家識就應該知係咩第七章殺人考察嘅後喎。咁另外啦咁佢3月7號就當然係大家熟悉嘅叮當啦。 叮當啦。 咁就係新版嘅大雄宇宙開拓史啊。 哦、又是翻炒。 翻炒啦是啦。 喂好像這幾年都翻炒喎大雄的恐龍啦。 冇錯咁但係好快喎唔好理。咁同埋呢唔緊要嘅因為呢新嘅小朋友呢未睇過舊。咁你叫睇返舊佢又可能覺得又悶啲咁新嘅佢加上啲新嘅元素啦。咁就再睇返呢就冇問題嘅 ,ok。咁就另外啦咁新嘅之後亦都唔會係俾哆啦 A 夢呢個嘅即係。 軍曹。 係啦冇錯啦咁軍曹又要同佢練過喎咁就係新嘅軍曹啦。係啦。咁係咪就係嗰套話變咗龍嗰套 啦 係咪好似係嗰套啊係咪 叫做 Dragon 啦。 好啦咁就跳啲啦中有啲我都唔識係乜嘢啦。咁柯南啊 ,4 月18號亦都會上喎就係、是、漆黑之追跡者係啦。咁另外啦天元突破呢這個螺旋篇亦都會在4月25號上喎咁嚟緊好多嘅呢啲電影啊。咁呢、這個交響師亦都會喺4月上嘅。 是 剛才即係踩滑板嗰個機械應該係咪、 oh, okay. 應該係。 我唔係好清楚。 係啦。好啦咁跟住嗰個就冇咗個日子就話明係初夏啦咁我相信五月嗰頭啦。五月。 應該都係差唔多。 五月似乎好勁喎鬼佬嗰邊又上 Terminator 又成係嘛。 係。 原來呢日本嗰邊上邊套勁嘢咁勁啊就係、是、大家期待咗好耐嘅 Eva 啦。 又 新世紀。 啦終於。 冇錯啦就係、是、新劇場版破啊。 咁呢套咧就聽講會出二號機啦，第二號機嘅造型又有少許改變啦，額頭又多啲嘢啦。 哦 ，OK。 咁另外又會有新嘅一個四眼妹角色，到底係邊位咧？咁大家要拭目以待啦。 但係佢係個故事嘅發展個時間係咩啊？ 咩意思咧？ 中間啊？ 咩意思？中間咧？ 即係佢個時空，佢個 timeline 係點啊 ？timeline 咪續翻上一集咯。 哦、 即係打完嗰、那個嗰粒去鑽石嗰嚿試圖之後嘅故事。 哦、OK。 咁但係可能咧，今次嘅故事咧開始咧就同以往嘅電視版咧開始有一啲差別啦。 嗯 咁中間好多咧都係新畫嘅。 哦 ，OK。 係啦，咁所以佢哋今次製作都花嘅時間都比想象中長咗啦。咁但係咧、我哋五月咧應該就唔會甩底㗎啦。聽講今次就會睇到啦。咁啊期待啦。咁啊遲啲又都會同大家詳細講翻嘅噃。係咁或者我哋都有一張咧破年嘅 poster 嘅，或者嗰陣又俾大家睇下啦。咁就有啲新世紀嘅。好啦，咁另外啦，咁就啊 Naruto 啦，就會夏天啦，亦都會上呢、這個，咦又係疾風傳？點解咧？ 風傳09版 啊？點解咧？咁頭先嗰個唔係話香港又會上咩？ 咁啊09版啊嘛，呢、這個 唔通又係另一套？唔清楚呢、這個。 唔清楚啦。 係啦，咁啊睇下先，仲有呢個超時空要塞嘅 F 啦，就會喺2009年亦都會上 嚟， 係啦，咁就未定日子嘅。咁、One Piece 亦都有所謂十週年啊，好似係咪咧？ 係 係咯，亦都會有電影相啦。 嗯 嗯 ，OK， 咁呢個嘅死神啊 ，Bleach 亦都會有電影相嘅喎，應該。咁但係呢個就好似未實嘅，呢、這個就係啦。Trigun 亦都有電影相嘅。 哇 ，OK。 好多卡通喎、 啊。係啦，咁我哋大概個巡禮噏住咁多先啦，因為巡禮啫，咁詳細我哋就會之後同大家詳細再講返啦。咁今個禮拜呢其實都有另一套戲呢叫梅蘭芳啦，咁原來呢中間呢原本呢係有阿嬌啊。 啊係啊。 飾演呢個年輕版嘅呢個福之芳㗎喎、啊。福之芳即係阿梅蘭芳嘅老婆啦。咁但係呢嗰段戲呢好似又唔係好長啊，五分鐘到啦加埋埋。咁就 cut 曬㗎喎。咁聽講呢就因為佢嘅即係梅蘭芳嘅家人唔係好滿意，即係俾一個咁嘅，即係佢哋覺得係淫婦啦，咁啊做佢阿媽咁樣嘅。 答唔到你啦，依樣嘢。 係啦，咁其實真係幾可惜啦。咁似乎阿嬌好似想翻翻嚟嘅機會都全部俾人 cut 都翻過啦，要換花仔劍六。 係啦，咁出水芙蓉到時會唔會上畫咧？咁都唔知啦。 係。 咁原本亦都會有呢個 Olympus 公執導嘅嗰套嘅 W 啦，即係講下布殊嗰套戲。 係。 咁唔知又會唔會又俾人刪喎？佢又有客串喎，好似聽講。 幾秒嘅啫喎。 係啊，咁所以就真係睇下啦。 都唔會點刪嘅。 似乎大家咧對佢真係唔係幾客氣啊。 好似佢嘅戲唔多得過另外一個叫陳濟平嘅電視台姐仔。 邊個嚟嘅？ 而家珠江寶氣做蔡少芬秘書嗰個。 哦。 佢嗰個戲仲多，咁英文程度爭好遠，同嗰位小姐 係係咁嗱，就頭先睇過幾套怪雞片啦。 係 咁其實有冇嘢想講下咧，何女？ 冇乜特別啦。 冇特別？ 依日都 嗱 幾難令人明白 喎。信我咧，你而家賣喎，因為呢幾套 DVD 咧就啱出嘅啫。咁咧就係、是、呢幾套咧都係由呢個叫做呢、這個咩 Sported Production 啊， 係一間幾 SPOTED 咁啦 ，Production 咁啦， 小型公司化嘅、全部幾怪雞嘅戲。 係啦，咁有邊幾套呢就係、是、東京殘酷警察啊，咁其實佢玩少少犬狼啊嗰啲 feel 嘅喎，咁啲警察著住啲怪嘅，好先進嘅即係裝甲服咁啦。 先進裝甲服大啊，但係 個樣子就好似啲武士頭盔 咁啦。武 士頭盔，咁、女主角又係好似啲壓頂手咁，有個好好打嘅女主角咁啦。咁中間就講佢哋專門去對付咧，叫做技師嘅一啲嘅 Milton 啦。 嘅 Milton 係啦，係啦。咁 Milton 咧，你斬咗手，佢就會生翻啲武器出嚟咁。 例如最初嗰個斬咗手啊，生個電鋸出嚟啦。 呢套極之暴力，不斷噴血咁如果大家中意睇嗰啲 cult 片咧，即係好似呢個咩索女啊、喪屍機關槍嗰類咧，咁大家可以睇下嘅。 冇咁多血，日本片啲血多好多。 係啊，日本會多好多啊，係啊。咁同埋最搞笑， 斬一刀都可以放花上。 估到最尾佢嗰個大佬啊，斬咗腳之後咧，竟然變成智護豪一樣，噴血噴到識飛喎！嗰下簡直真係好搞笑啊！咁大家可以去信我埋嚟睇下 咯。一定係咁發展㗎啦。 係啦。咁咧，除咗呢個之外咧， Master Girl 喎，係咩？你女子高生改造人間啊？咁搞咩？你成套玩蒙面超人嘅喎？ 成套蒙面超人照或者 新啦、啊，新蒙面超人照搬啦、 啊，新嗰套电影版啊 ，The First 嗰套嘛 ，The First 嗰套， 咁一样有一二号嘅，有翻嘅， 系啊， 咁啊两个女咁啊俾人改咗， 但系一号冇，其中一个冇着衫，冇着战斗服、啊， 冇着衫，冇着战斗服啫、啊，大家唔好误会，唔系咸片嚟嘅呢套，咁佢都揾咗啲即系所谓国民少女咁做嘅，不过我又唔系觉得真系靓到咁啊，系啦，咁呢、這个呢、這个公司咧就专拍一堆即系好怪鸡嘅戏，咁中间你首先睇到片头都有啲功夫片嘅，有一套又玩呢、這个好似成龙嘅醉拳啊咁样嘅，咁有一套又打晒啲即系讲啲女子高僧又打晒功夫啊，咁乜嘢怪嘢都有嘅，系啊。系，咁同埋咧，中間有一套咧，即係之前其實香港都有提過嘅，就係嗰時做呢個少林少女啊齊行嗰套咧，佢哋就同期推出一套叫《少林老女》喎。 啊，老女 咁講一個少林寺嚟嘅阿婆咧，好好打嘅咁樣。 O K， 係啦，係啦，咁中間有長澤奈央即係客串嘅。 O K， 係啦，咁大家可以睇下喎。O K， 咁快啲去買啦、嗯，信和係有得賣嘅。 係， 係啦，咁講唔講 detail 啦嘛？ 唔需要啦， 都冇咩 detail 啊，咁 冇 detail， 即係幾搞嘢嘅，但都算科幻片嚟㗎。好啦，咁另外咧有一套咧就大片嚟㗎，呢套唔係頭先嗰啲戲嚟㗎。係，咁就係呢個嘅《隱牙》，唔知三惡人啊，哇，乜、 哦、 鬼嘢㗎？原來大家熟悉呢個黑澤明嘅電影就一定聽過呢套戲喎。 黑澤明嘅， 冇錯啦，咁佢英文就叫做《Hidden Fortress》啊。咁原來咧呢套戲勁在乜嘢咧？原來呢套嘅《Star Wars 星球大戰》咧。就係、 是、 第一集啊，即 係 所謂嘅 New Hope 啊 ，Episode 4咧，就成個廊啊，就係攞咗呢套嘅 Hidden Fortress 嚟搬過嚟嘅喎，係啦，咁中間咧兩個農夫咧，原來就係變成咗 R2D2 同埋呢個 C3PO 呢個角色嘅，咁中間當然冇事嘅，但係佢 Han Solo 亦都係有個公主嘅喎，係啦，咁呢一套新版啊，到底係搞邊科嘅咧？咁中間咧。嗰兩個農夫嗱，我唔記得佢原本係咪咁啊？佢呢度就變咗礦夫同埋嗰啲嘅，即係唔係農夫嚟嘅。咁中間嗰個礦夫咧叫武藏啦，咁就竟然有靚仔，即係之前做過第二代金田一嘅松本潤飾演喎。 都唔係好靚仔嘅啫喎。 啊，呢套黐曬須，係 啊， 竟然驟眼睇有啲似廖偉雄，黐咗須之後， 幾啦、 啊？咁啊，竟然靚仔變咗唔靚仔，咁但係佢呢套入邊佢都當佢靚仔嘅。咁另外嗰個 公主都要靚仔。 新八咧就傻佬嚟嘅，唔緊要啦。咁就係、是。由呢個嘅宮川大輔係嘛，即係嗰個搞笑演員負責啦。咁另外啦，咁、那個武士係邊位啊？咁就係大家一路睇緊嘅阿部寬啦，睇鬼地個樣 啦， 亦都好似啊黑澤明裏面啲電影表啲武士嘅喎。 係 係啦，咁另外啦，邊個係雪姬咧？就係、是、嗰個公主咧，就係、是、 長 澤正美喎。OK， 咁呢個 casting 就其實好騎嚟嘅，我自己覺得，因為長澤正美咧就唔個樣就好鬼嘅，係好高鼻，咁樣咧擺咗個公主裝嘅咧，就真係唔係好 match 啊。因為其實長澤正美有啲似果木良子㗎嘛，其實佢、早期都係扮果木良子㗎啲路線， 哦係， 梳短頭髮嗰陣啊，咁而家佢都係長頭髮啦，咁但係其實個樣底都係類似果木良子， 但係佢都唔係扮靚女，起碼加里略度都冇啊。 你一擺個古裝樣上，其實就真係幾唔 match 啊， 幾怪 個公主樣 感覺 幾唔古裝嘅。咁但係呢套戲其實佢都唔係好傳統古裝啊，因為咧導演咧竟然係呢個嘅筒口真治邊位咧，就之前拍過呢、這個嗰、那個咩話東京沉沒啊， 係東京沉沒， 係嘛？日本沉沒， 日本 沉 沒， 係啊，嗰、那個導演啦，咁佢特攝片導演嚟嘅喎，即係佢特攝功力好深厚啊。 尤其是個終極壞人，基本上 當然佢哋都參與過平成加咩拿嘅即係特技啦。咁同埋咧，原來咧佢喺 Guinness 裏邊都有席位喎 ，Alpha 裏邊嘅即係好多場面咧都佢諗出嚟嘅喎。係、 嗯、 啊，咁咧，咁大家可以睇翻呢套戲啊。當然會有怪獸嘅 ，OK。 啲武士衫其實都幾怪。 冇、錯啦，嗰個。大敵人咧，竟然係個衫啊，有啲似 Darth Vader 嘅，係啊，冇錯。 平時啲兵仔都好怪啊，係 啦， 啲衫， 冇錯。咁呢套咧，同埋咧，全面咧，成套戲用曬西樂嚟做伴奏喎， 係 係，係啦。咁成套戲好磅礴嘅個氣氛，咁係直情好似嗰啲咩三劍俠啊嗰啲咁嘅音樂咁樣， 類似咯， 係啦係啦。咁其實都睇下都 OK 嘅 ，OK。咁同埋咧，頭先講嗰幾套嗰啲咁嘅即係叫怪怪地嗰啲戲啊，咁原來咧，好多時咧都喺我哋之前提過涉谷嘅一間戲院度做下嘅喎，咁跟住先至賣碟嘅喎，即係話曬都上過畫。咁嗰咧就叫做涉谷嘅 Tataya， 脱他呀， 係 係應該讀脱嘅呢個字係嘛？脱他呀咁啦嚇，咁就喺呢個圓山定一至五號一個叫 Q 跟 AX Building 裏邊嘅。 哦 ，OK， 係啦，咁嗰度就長期 即係專做啲怪片嘅，另類啲嘅嘢。 嗰啲叫乜鬼嘢話？叫獨立電影嗰啲咁上下啦。咁其實提供到空間俾大家去即係 睇下呢啲 即係啲細公司啊，可以 就未至於實驗電影咁離譜嚇，就 是 即係 咁可能都係一集電視劇咁啊， 商業嘅係啦係啦，但係佢就可能上唔到話大院咁樣啦，咁就大家可以試喺嗰度睇下啲奇怪少意識少少啦，佢日文叫嘅電影咁樣嘅。係啦，咁係咪我哋而家話好似講咗好耐咯喎？ 係啊， 唔緊要，仲有少少時間嘅，咁或者同大家報多少少嘢啦。咁喺街度咧 講到嘅 係 TV 嚟有啊， 係喺街度咧，我哋竟然見到飯島愛咧嗰啲嘅即係書咧出翻曬喎，喺報攤，如果大家有行街都會見啦。咁原來香港人咧對呢個新聞亦都完全唔係盲目嘅喎。OK 啊，唔係麻木啊，應該講 係 OK。咁原來咧，另外一位女優啊，植樹母子啦， 係 當年。啲人就話睇完之後就你就植樹咗你隻拇指嘅正到講到咁正啊！咁就今時今日咧，竟然就冇人再揾佢拍 AV 咯喎！咁原來咧，佢都同佢住得好近嘅喎。原來佢唔喺日本喎，而家竟然咧，而家喺澳門啊，做緊脫衣舞咁樣嘅， 都幾坎坷喎。 係啊，咁其實唔知有冇香港嘅觀眾得閒去探下佢啦。咁其實咧，我哋想講翻咧，就係原來呢一班嘅。A.V. 女優啦，咁當年好似都好風光喎，咁包括呢個植樹母子啦，或者當年嘅小澤原啦， 係， 咁當年植樹母子嚟香港宣傳電影嗰陣咧，即係嗰時嚟香港拍戲啊嘛，係啊，係係有係嘛， 有宣傳好似唔係拍戲， 唔係拍戲咩？哦，咁就話有幾千個即係 真集， 有幾千個影迷啊包圍啊嘛， 信和啊嘛好似， 係啦，咪逼爆玻璃係佢哋小澤原啊。 我唔記得 啦。係啊，係是但一個㗎，唔係佢係小澤原嘅。咁當年植樹母子亦都俾呢個嘅我唔知嗰本雜誌應該讀到 pop ice 叫匹牌啦嚇，即係將匹牌呢個字對開咪就 pop ice， 係啦，應該讀 pop ice 咧。咁啊選佢做最好上圍身材嘅女優喎。咁因為佢哋有條數計出嚟嘅喎，當時好科學嘅喎，就係你個胸嗰個比例係點樣同咩就成一個咩形狀咧，咁就叫 perfect 啦。咁植樹母子咧係完全。符合咗呢一個條件嘅喎，咁當年啊講到有幾勁，好勁咁樣啦。咁當然今時今日啦，咁就冇啦，咁就即係喺澳門。 咁年華已經消逝下啦，都32歲 啦。係啦，咁 呢行嚟講話都幾老。 係啦，咁佢而家都會話，原來大家有興趣咧揾佢拍戲啊，佢都仲會拍嘅喎，咁樣。咁希望大家唔好忘記佢咁樣嘅。 咁拍戲點？ 咁另外咧有位新興嘅女優啊，咁就叫做蒼井空啦。咁佢的確咧係有拍電視嘅喎。咁原來咧，大家睇過呢個《神探伽利略》嘅第四集，就係嗰個有錢女咧喺屋企俾阿大口仔係嘛？ 係。 即係用嗰個電定唔知乜嘢？ 超聲波。 超聲波整死咗嗰個咧，嗰個有錢女就係蒼井優啦。啊，蒼井空 ，sorry， 蒼井優真係明星，噏錯咗，蒼井空。蒼井空呢咁其實呢就係、是、一路拍住 AV 又一路接拍一啲正經嘅電視作品或者電影作品嗰個。 咁 冇錯佢第一個啊。咁呢啲人就話呢佢其實係比呢個飯島愛呢更加嘅成功啊。 係佢唔使離開嗰行洗底。 係啦冇錯啦。咁變咗就一個奇葩啦係而家嘅。嗯。係啦咁大家或者即係都睇下啦咁就即係了解一下原來就呢班女優呢背後都好多即係好辛酸史嘅咁就唔好大家即係睇完咁就算數咁或者即係都笑佢哋咁樣啦咁其實你即係佢一個人一唔去到絕路呢唔會自殺嘅咁而家佢哋都認定啦飯島愛呢多數都係自殺啦因為搵到佢即係身體裏面亦都殘留咗好多藥物啦咁可能係好多料自殺嘅今次係咁都係一個悲劇嚟㗎咁大家就唔好當笑話一側去睇啦咁即係同期啊，即係你話嬌咁啦。如果但係再逼佢，我唔知發生咩事啊。係啦，咁或者中間咧，我哋都提下啦，有幾套啦，不如講曬佢啦，唔好嘥咗啦啊，我哋講個得意啲嘅先啦，講咗好耐啲電影啦。咁飛一飛講一個嘅叫 PP Super PP Brothers 嘅喎。 係 乜鬼嘢嚟㗎？ 唔知 咩叫 PP 咁大家知啦，屙尿啊。係 啊。 係啊。咁咩屙尿係一個咧 Wiki game 嚟㗎喎。 五個人嘅， 唔係 V 仔 V 仔 game，V 仔 game 嚟嘅。咁咧佢就俾啲女士咧就著起一條專用嘅褲仔咧，咁褲仔前面咧就當然抌咗一個嘅V 仔嘅遙控器喺度。 遙控器啦，當然。 跟住佢揸住呢個遙控器咧就扮屙尿。 嚇！ 咁嗰個 game 咧基本上咧佢就整嗰啲屎塔出嚟咧就不斷屙尿。咁你要射中嗰只有隻貓咁嘅嘢，咁中間咧你滴落地嘅尿越少咧就越高分。是玩樣咁嘅嘢嘅， 幾變態喎。 啊，咁我唔知啊，大家有興趣一陣，我又 post 俾大家睇下，有片睇添啊。唔係你睇一陣唔變態嘅打機啫，都係係咯。咁有一個小姐咁啊，示範俾大家睇嘅喎。咁當然唔係好靚嘅啫。OK， 啊，好啦，咁講翻啦。咁我哋又講下咧，又原來咧有一個咧 NHK 嘅一個 series 啊，叫做 NHK Drama 愛之詩喎。咁但係而家咧已經完結咗㗎啦。咁就係1991年到2004年嘅期間咧，咁啊不斷有一啲嘅電視劇上映啦。咁中間咧，原來都用過好多嘅美少女嘅。 嗯哼。 咁中間包括咧呢個加藤夏希啦，即係第二代嘅小品女啦。係。咁佢飾演咧個叫做本鄉玲子啦。咁其實咧佢係一個機械人嚟嘅。 哦。 有 Android 嚟嘅。咁就係一套叫做《幻之 Pan Friend 2001》嘅一套劇裏面做嘅。咁嗰套戲我其實揾好耐都想睇翻。咁就講個男主角就。create 咗呢個叫做本鄉玲子，佢真係心目中嘅 perfect 嘅一個女仔啦。咁佢都係中學生嚟嘅。咁但係後來咧就真係出現咗呢個咁嘅女仔喎。咁亦都寫信啊，同佢一路通信喎。 即係有真人有機械人。 唔係，佢其實係就係呢個機械人咯。 哦。 係啊，咁就講個咩故事？咁但係其實你聽落覺得啲好得意叮當，佢又唔係喎。中間後屘係去到有戰鬥嘅。 啊。 係啊，係比較懸疑啊，最尾係。咁就係講一個現實世界同即係。即係幻想咗嘅世界嘅中間嘅一啲，即係一啲奇幻嘅事咁樣啦。咁絕對係科幻嘅。咁我有機會揾到再同大家講下。我見過有碟賣，但係後來揾唔翻啦。 哦， 啊，即係大陸有出過嘅， okay. 我相信。嗯，咁另外咧有栗山千明做過嘅一套叫做《綠番木之小夜子》咧，咁亦都算係美少女啦。當時嘅栗山千明， 栗 山千明即係 Q 標入面嗰個玩流星锤嗰、那個。 流星锤嗰 個。OK， 咁亦都係死國裏面嗰個女主角 OK， 好啦，咁另外咧。中間咧，亦都阿韓永曾經提過嘅咧，呢個叫魔力魔美啊，係啦，就是、叫 ESPA 魔美，其實就係 ESP 咁解啦 ，ESPA 係啊， 魔美阿韓永話香港有做過係嘛？ 好似做過 係嘛？即係講佢有魔法㗎嘛？ 係啊， 係咯，咁呢個就係即係又係阿叮當個原作者啦，係咪行之不言嘅作品之一啦？咁嗰度就係2002年就一月到三月之間嘅嘢嚟嘅。咁另外咧同期喎，另外有一套係 Mini Morning 嘅叫做咩 ？Burma 你咪 Burma 的音樂隊咁樣啦嚇。咁其實咧係一個格林童話改編出嚟喎。咁當然佢呢個就唔係童話啦，就係講一班 Mini Morning， 即係包括阿高橋愛啦、過希美啦、加護阿姨啦，同埋呢個 Mika， 即係嗰個鬼鬼地嗰個啦。咁四個係關於一個夾 band 嘅故事嘅喎。咁嗰個我就真係睇過嘅 ，OK。咁其實中間都好得意，都好好睇嘅，係啦。咁或者又同大家講翻啦。咁呢個Mini Morning 咧，其實就係當年魔靈娘Speed 出嚟嘅一個小隊啦。 小組啦。 咁就由呢個嘅齒口真理啦、過希美同埋加護阿姨初咗三個人組成。咁佢哋嘅特徵咧就係、是、專登揾一啲身高啊喺150cm 以下嘅組員咧組成 Mini Morning 啦。咁其實因為佢兩個阿過希美同加護阿姨係細啲啊，但係齒口真理其實一啲都唔細喎。咁齒口真理亦都而家變成咗其中一個專門做主持嘅藝人啊。咁大家成日會見到佢嘅而家，咁好矮嘅，咁但係講嘢好叻嘅。咁另外咧後來咧，咁甩咗呢個 Mini Morning 之後咧，咁過希美同加護阿姨就組成咗一隊叫 W 嘅啦。咁就一隊兩人嘅組合。咁曾經亦都出過紅白，咁曾經紅極一時。咁但係唔好彩嘅地方咧就係、是、你覺得佢哋其實咁樣好似香港嘅 Cookies 同埋 Twins 咧， 類似咯。 其實佢哋香港係抄佢哋啦。咁但係咧原來佢哋亦都走唔甩同樣嘅命運咧，就係、是、呢個嘅加護阿姨咧，後來就俾人捉到話佢食煙啦。 哦，咁 食咗兩次喎，仲喺日本好嚴重嘅。Underage 啊嘛，咁但係佢哋 Underage 好奇怪嘅喎。佢哋原來咧唔係18歲就成年嘅，係20歲先成年嘅。咁、 哦、 所以其實當時話捉佢嗰陣佢都18歲，咁但係18歲你當地又未成年啊嘛，咁咪講未成年食煙咁，咁咪有問題啦。咁結果就被永久雪藏咁滯啦，後來踢出埋呢個嘅即係呢個 Mini Morning 啦，即係魔靈娘啦。OK， 咁結果就散咗啦。W，OK， 咁過希美後來就即係獨立發展啦。咁後來都嫁咗俾呢個嘅鹹蛋超人 Cosmo 啊，就係葡島太陽啦。 嗯 是不是中間很多很錯綜複雜的關係呢？ 是的。 是的，我都組織了很久才講到給大家聽。 不複雜的。 是的，那可能大家以前沒有看過魔靈娘，因為其實曾經很紅的 ,OK。 嗯、 好啦，那另外看看有沒有東西講漏先，梗有漏了少少的啦。是的。是的。那或者是啊，那講開剛才高橋愛啦，高橋愛就是剛才 Mini Morning 是後來加入的一個成員啦。但是呢現在呢已經變成獨當一面的了。 咁嚟緊啊，原來咧就會有一套新嘅電視劇會上嘅，咁就係咧叫加藤元浩原作嘅叫 QED 證明終了啊。咁其實又係一套另一套金田一式嘅，即係好似金田一咁嘅一個偵探喎，又係講啲校園。 長做長有嗰依類學生偵探。 哦，咁因為都係港談社嚟捧場㗎嘛，就係、是、Magazine Great 裏面連載緊嘅仲係。OK， 咁嚟緊就會喺呢個嘅日本啦，1月8號呢就開始放映㗎喎，咁一路就做到3月12號連續10集㗎喎。咁第一回呢、okay. 就跳咗嘅，就唔同漫畫唔同嘅，第一集就已經講咗叫青之密室啦。係、啦。咁呢個故事到底係講乜嘢嘅呢？咁中間呢就講個高橋愛啦，就係、是、個名字叫水原可奈啦，咁其實佢就一個高二生啦，咁其實佢就係好犀利嘅喎，講係一個劍道嘅高手嚟嘅，好好打嘅 ，OK， 同埋好中意幫人嘅，好八卦嘅喎。咁另外咧有個天才少年啦，就有啲似呢個年青版嘅伽利略一樣啊。咁佢名就叫做崩馬相啊，係啦。咁就由呢個中村倉啦，咁我又唔認識呢位演員啦。咁咧佢就話犀利到咩呢，就話15歲咧已經 MIT 畢業翻嚟嘅啦喎。 哇！ 咁但係咧翻咗日本佢又唔可以咩㗎，佢哋一定要入學㗎嘛。 哦、 即係你細個就點都要入學，咁其實多餘啦，翻學都唔使都識曬啲嘢。咁你話一個天才少年啦，咁你大概想象佢就係今呢個嘅伽利略少年版都得㗎啦。咁佢專門咧就係數學啊。咁點解叫 QED 咧？原來一般咧就會係做一個嘅數學證明，做完之後咧就會寫低個字叫 QED 啊。咁佢就唔係英文嚟，話拉丁嘅片語嗱，我唔識讀啊，你識唔識讀啊？ 唔識 嚇，唔識讀啦，就是、QUOD 啦，跟住 ERAT 啦，跟住 DEMONSTRANDUM 咁樣嘅，咁簡稱就係 QED 啦 ，OK。咁呢個字眼呢其實亦都唔係呢套戲第一次用啦，咁之前講過嘅呢個手提電話形式啦裏面嘅零啦，咁亦都係下凡轉嗰個呢，佢亦都係成日 QED 嘅，一解決咗案件就 QED 啦。好啦，咁呢個就暫時係講到呢度㗎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個新嘅劇啦，咁或者嗰個係做咗㗎，係一集過嘅。咁就係阿永作博美咧，就連同加藤夏希啦，咁另外有嗰個叫呢、這個叫咩草咩正雄啊，草剃正雄啊， 草剃 係啦，咁亦都一齊做咗一個一集過，咁就啱過咗1月2號星期五個一個嘅偵探劇啦，叫《福家刑部保之挨老》啊。 哦， 係啦，咁就係佢一個一啲好長壽嘅一啲即係偵探警，即係講啲警署查案嘅故事。咁呢個都好得意喎，因為永作博美咧。平時是靚女嚟㗎嘛，喺呢套劇入面佢竟然飾演咗好似林亞珍咁嘅四眼妹喎，咁都幾得意㗎，咁或者我哋如果即係睇咗又同大家可以講返啦。咁另外呢係咪話啊呢、這個嘅蒙面超人呢 ,DK 亦都出咗佢嘅玩具啦，出資。咁原來呢佢嗰、那個大家傳說中佢嗰個好似飯盒一樣嘅嗰、那個槍到底咩嚟嘅呢，原來打開係裝卡嘅，我、哦、原來 make sense 因為佢玩卡㗎嘛，今次冇卡盒點玩卡呢，咁但係會唔會打得跌曬呀咁樣，咁當然唔會劇集出現啦，咁大家玩嗰陣就小心啲啦。 當然啦。 咁呢個 DX 版嚟嘅，咁呢原來 Bandai 出啦就6825 yen 嘅，咁原來1月25號就一買㗎啦，咁大家想 都頗貴喎。 哦，咁差唔多㗎啦，成 set 喎。 哦，連埋帶 㗎。啊，應該係啦。咁今次有埋，可能有埋啲音效，好多嘢，好多嘢嘅。OK， 咁其實嚟緊咧，1、2月咧呢兩套嘢亦都會上畫㗎啦。咁詳細我哋到時又同大家再講下啦，好唔好啊？好啊，咁我哋講一講我哋個email address 啦，就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啊，串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大家有啲乜嘢想聽啊，或者想問啊，或者想補充翻我哋咧，都可以 email 我哋啊，回覆我哋嘅喎。咁等緊大家嘅回信嘅。 好啦，咁今日下次再見啦。 好啦，咁啊，拜拜。 拜拜。